要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气温徘徊在29度左右，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以下为一至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上午5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6度、东经112.8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7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稍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间中8级，西部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1公里，有雨。东沙吹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832点，升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40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5，日元134.99，瑞士法郎0.956，加元1.287，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208，欧元对美元1.0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72美元，卖出1,789.36美元。呢节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甄子丹，非竹式医道与科技融合优质服务，只要下载非竹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透过至方便完成登记，就可以用二维码开启闸门，然后望向镜头进行容貌识别，过关程序极速完成，全程零接触，更卫生。市民仍可选择使用指模识别过关。非竹式医道，引领未来新一步。 我是 晨啊，朝早嘅时间嚟到6:09啦吓，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喺节目入边咧都陪住各位听众啦吓。咁啊今日都已经嚟到2022年嘅8月9日星期二嘅早上嚟嘅，27度嘅气温，咁啊空气咧就好啦。点解啊？因为1号戒备信号嘅生效紧，咁啊啲风咧都开始呼呼声啊，将嗰啲空气入边嘅污染物咧就全部咧就吹走晒，咁啊好啦吓。不过咧迎嚟嘅咧就系有机会今日咧都会啊见到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咁啊话到雨势有时颇大添嘅，咁啊呢个即系叫做岸边啊，市民都要远离呢个岸边，因为海咧有大浪同埋涌浪嘅，咁啊天文台都已经一早咧咁啊话定俾大家听啦吓，海有涌浪有大浪，远离岸边。咁我哋咧即系好多传媒咧都已经又不断咧去到同各位市民咧喺度讲啦，记住远离岸边啊，咁你哋咧就唔好行到咁近啦，知唔知啊？早晨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起身。 晨光每日一格。 人咧就非常之好嘅，因为人咧就系一种群体嘅物种嚟嘅。咁我哋身边咧，除咗有家人之外啦，亦都咧就有好多嘅朋友。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互相鼓励。咁证明到咧呢一种嘅生活模式咧，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咁多年以嚟，你见到个文明咧就系用呢一种嘅模式，我帮下你，你帮下我咁样。咁中间咧，梗系会有唔同嘅人就叫做喺埋一齐啦，系咪？所谓唔同嘅人，即系可能喂，有啲咧就脑筋啊转得快啲嘅，有啲咧就可能体力方面咧就好啲嘅，有啲咧就可能个性格咧就会容易感染到人嘅，有啲咧就需要咧人俾人去到感染嘅，咁所以咧就话到我哋咧就一定要互相影响，咁但系身边咧又总系有啲人咧，佢哋可以即系好好咁样影响到人，亦都系好嘅方面。佢哋嘅出色嘅成就，又或者係佢哋樂於去到幫忙人嘅一種嘅善舉啦，就可以令到身邊嘅人咧感受得到呢一種咁樣嘅叫正能量啊，或者快樂嘅元素，咁啊令到大家咧都可以即係 so happy 啦。其實係好事嚟嘅，咁我哋咧都應該多啲咧用呢一種嘅方式咧去到互相感染。每一個人咧唔係話一定要喺佢社會上面嘅成就要做到幾高先至能夠值得人驕傲。反而咧，就是、每一个人佢自己喺佢自己岗位上边有冇尽心尽力做好自己嘅本分，做好嘅，其实每一个人都系值得我哋去到效法嘅一个好榜样嚟噶。所以今日朝头早嘅你咧，应该同自己讲一句：我今日都要做好自己嘅本分，做好自己嘅工作，尽心尽力去做。咁你嘅成就咧，就一定会系一个向好嘅方面发展。早上6:12嘅时间，揾嚟呢首歌曲嘅刘德华，《你是我一生最大的骄傲》。 朋友，你可知道？因为你。我明了，你得到世界上最关心的拥抱，还有最好的祈祷。直到天荒地老，缘分是那么的重要。太奇妙，人群中是繁复多纷扰，你还在我的怀抱。我要你过得比谁都要好，我要你生命是阳光普照， 你为我鼓浪，是因为看 成为我一生中最伟大的骄傲。直到天荒地老，缘分是那么的重要，太奇妙，人群总是反复多纷扰，你还在我的怀抱。我要你过得比谁都要好，我要你生命是阳光普照，我要你站得比天还要高，我要你得到最美丽最完整的回报。 晨光 Coffee Time， 正嚟到早上6:17，今日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啦。我哋而家咧就为咗新型冠状病毒啦，咁大家都绞尽脑汁啊，亦都进行咗咧好多嘅措施啦，去到预防佢。除咗佢之外，呢、這個世界上咧仲有好多唔同嘅病毒咧，咁啊想嘗試咧就係威脅住我哋嘅啊，佢哋都好麻煩啦嚇。咁啊，其中咧咁啊揭報紙嘅時候都見到有一個咧叫狼牙病毒喎。狼牙病毒咧咁啊喺唔同地方嗰度出現啦，話到咧就可以經由動物傳染俾人嘅。去到而家為止都已經有35個人咧啊，原來喺內地嗰度都有感染。有專家就擔心咧，會唔會好似新型冠狀病毒咁樣啊，一樣擴散去到全球呢？有啲醫生認為啊，致死率高嘅病毒傳染力通常都唔會太強，咁啊導致咧就係世界級嘅流行。啊，佢啲病徵嘅話，咁根據翻26名嘅患者，咁啊感染呢一種叫做狼牙病毒，一定咧就會發燒嘅。過半數嘅人咧都會覺得哎呀好疲倦啊，一半人咧就會覺得係咳嘅，或者食欲不振。其他主要病徵都可能肌肉酸痛啊，有啲譬如頭痛啊，同埋嘔吐。咁佢到底係啲乜嘢嚟嘅咧？咁樣，咁佢咧就係一種嘅病毒啦。佢嘅基因組織結構，咁啊包括咧就係一啲另外一啲病毒，譬如咧就係叫納博病毒啦、亨德拉病毒啊等等。啊，見到呢啲譬如係另外一啲嘅病原體啊。亨利巴病毒的宿主主要都是包括蝙蝠啦，一啲譬如好似油鼠啊、扣子的动物啊，呢啲都是哺乳类动物。研究亦都表明啊，咁其实呢一类咁样嘅动物我哋最主要都是不要去到接触佢咁多，慎防咧佢哋就有啲嘅叫做病毒出嚟咁感染到我哋，咁就唔系咁好啦。病毒咧，其实同我哋人类某程度上咧，我又觉得好似成日喺度互相喺度较劲。 较劲啲乜嘢咧？就系睇下点样可以咧，就系、是、做好啊自己佢哋嗰个生存率。咁我哋都一样嘅、哦，我哋咧都要提高翻我哋自己嘅生存率。咁所以我哋就要快啲咧将佢哋消灭先至得啦吓。咁啊，最紧要咧就系注重呢啲嘅卫生啊，各样嘅嘢。咁咧啲病毒点样变嘅话，我哋人类都唔需要太担心啦。特别系啲家长担心自己的小朋友，咁所以屋企、学校啊，其他地方啦、啊。都要注意住卫生。 对对错错，爱过了太多，痛痛快快，喝醉忘了我。从到我出世到现在，从到你出世，转眼六岁多。冷冷暖暖，看过了许多。说说笑笑，仍然在奔波。从对你喜欢哼的歌，从对你关注比我父亲多。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狂野。如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几得意啊吓，爸爸好嘢 ，Little Boy， 喂，布志伦自己作曲嘅一首作品。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早上嘅时候咧，同大家再睇睇天气啦。多云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气温徘徊喺29度左右啦。咁啊，吹清劲偏东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咁啊，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噶啦。而家咧就2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就系83%，一路戒备信号啊。早上嘅时候咧，咁啊都系生效噶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呢啲天气嘅变化啦吓。咁啊，一号戒备信号咧都已经出咗嚟啦。好，今日朝头早咧，又想同大家讲下嗱，呢啲天咧，既然都一号戒备信号有啦，咁啊啲雨水咧就开始咧咁啊会嚟噶啦。再加上咧，天气虽然系凉咗啲，咁但系都叫夏季啦。咁所以咧，有好多嘅飞虫啊，各样嘢咧都系会出没嘅。咁啊，令到你哋嘅屋企咧，哎呀，有啲嘅困扰啊。咁其中一种咧就系飞蚁啦，其实都好多方法去处理佢噶啦。特别喺光源附近放一盆加咗清洁剂嘅水，有啲人咧就咁放盆水，放一盆水咧，佢就算跌咗落去咧，佢都会飞翻走嘅。啊，加少少清洁剂，咁样啲飞蚁咧就会投水自尽。如果长身发现一啲叫做啡色嘅痕迹咧，咁就要揾翻一啲嘅灭虫专家咧，咁啊去到帮你上去诊断一下，咁啊杜绝埋佢哋嗰个根源啦吓。另外咧就系曱甴啦，咁啊 當然啦，曱甴係我哋香港最常見嘅害蟲之一嚟嘅。咁啊，佢中意咧嗰啲黑暗啊，嗰啲窄嘅地方嘅。不論街道、餐廳，咁啊屋企其實亦都咧容易見得到佢嘅蹤影。最主要咧都係可能廚餘啦、垃圾啦、食物嘅殘渣，令到佢哋咧就可以繼續維生。佢哋嘅生命力非常之強，繁殖同埋適應力亦都非常之高啊！咁亦都咧係群居嘅生活，咁啊麻煩啦！一見到一隻，即係代表住咧一定有一紮喺度嘅。要處理嘅方法當然啦，如果你話科學啲嘅，你就可以用殺蟲劑或者一啲曱甴嘅藥嚟，避免曱甴咧有機會產卵同埋繁殖嘅。如果你食完飯嗰啲叫做碗碟咧，有啲人中意浸住佢，係嘅，咁你都係浸一陣好咯。浸完咧就即刻好拎佢洗啦嚇。如果唔係一有啲異味啊各樣嘢嘅話，你就會見到啲曱甴喺度爬嚟爬去。另外未食完嘅食物啦，最好都係冚住佢，或者咧就包好佢放喺雪櫃。定期咧就放置一啲防蟲嘅配方，或者咧就地板嘅清潔液啊，都可以有助咧就係令到你哋嗰個屋企嘅家居環境咧就較為好嘅。咁啊冇咁多食物提供俾呢啲叫做蟲嘅話咧，咁佢哋自然都唔會出現啦。另外就是一些跳蚤啊，咁其實佢哋除咗會喺有寵物嘅屋企容易更加容易被發現之外啦，喺公園啊、花叢啊、郊野公園自己亦都有機會咧，唔小心帶咗佢翻嚟嘅，因為佢哋中意寄生喺呢啲哺乳類嘅動物身上邊。咁所以如果你想處理佢嘅時候咧，咁啊當然啊，除蚤咧都有除蚤嘅一啲特別嘅叫做科學嘅噴霧啊，亦都每一日出完去之後啦，如果特別係去過一啲叢林間嘅，咁都係盡可能清潔翻自己嘅衣服。只要清潔好嘅話咧，咁亦都可以防止佢哋喺你屋企滋生嘅啦。 正长夜某刻骚扰我，凭一句煽动文字划开的往事。如果删走短信可以，忘记了你埋藏心意，怎么我越要放低所愿，你是难过更不知。借住你关心开刀，请你趁早三个剧本，难逃更多苦恼，怎舍得去抗拒你的摆布，求求你退一步。明明望穿了你各种套路，但脑海洗不走你的拥抱，拖拉更难过，你可知道火机正神恶，那烟圈吞了又吐。明知直情长夜某刻因酒精放肆，才一句说话撩动我心中往事，回复显得我幼稚，不想成为众人非议，偏偏我越要放低所愿，你是难过更不止。借住你关心开刀，请你趁早三个剧本，难逃更多苦恼，怎舍得去抗拒你的摆布，求求你退一步。明明望穿了你各种套路，脑海洗不走你的拥抱，拖拉更难过，你可知道火机是神恶，那烟圈喷了又吐。原谅原谅，永远走不出原谅。借住你关心开刀，请你趁早三个剧本，难逃更多苦恼，怎舍得去抗拒你的摆布，求求你降低难度。 时间嚟到早上六点二十九分，一首嘅歌曲嚟自谢高俊嘅《借住关心》。二十七度嘅气温啊，咁啊六点二十九分嘅时候，一号戒备信号啊生效紧。 先听听六点半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今日朝头早联播时段嘅时候，继续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哋。我哋转头晨光第一线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天文台又话，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访华的南韩外长朴振今日将会在青岛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谈。朴振昨日启程前见记者时说，访华期间将会与中方就北韩无核化、供应链稳定等安全和经济领域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将会站在守护国家立场、守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就双方面对的各种问题向中方指明立场。被问到中方会不会要求韩方维持对萨德反导弹系统的三不政策，朴振回应说，有关政策与南韩安全主权相关，中方应该尊重韩方的主权安全，才能够顺利发展韩中关系。分析指，朴振这一次的旅行去到中国，将会致力消除两国就南韩决定参加晶片四方联盟预备会议而产生的分歧。朴振强调，晶片联盟并不是为了排斥特定国家，又说中国是南韩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亦是南韩在供应链方面的重要合作对象，韩方有必要与中方就稳定管理供应链沟通对话。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只有在俄乌两国谈判代表团完成所有前期工作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最高级别会面才有可能举行，但到目前为止不具备有关条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早前提出普京和泽连斯基会面的建议，佩斯科夫回应有关建议时说，俄乌代表团的谈判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而现阶段莫斯科没有同基辅谈判，形容俄方和乌克兰代表团已经失联。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仍然将会继续，直至实现既定目标。他形容，只有在双方代表团做完所有功课之后，才有可能安排两国元首会面。佩斯科夫同时对埃尔多安为促成俄乌和平谈判进程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说，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6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20公里，即是在北纬 16.8 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气温徘徊在29度左右，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 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儿科专科医生赵长成。 打疫苗其中一个原理就是产生一个炎症的效果而刺激的抗体。打针之前是不适宜去吃荷尔色痛或者贝洛芬那类的消炎药的。咁但系如果打完针之后真系有一啲嘅症状，譬如包括咧就有发烧啊，或者好痛啊，嗰、那个时间值咧就系值得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望一望个钟先，6:36嘅时候，咁又望一望而家咩频道呢，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出面27度啦，咁1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已经生效咗啦。是的啦，咁1号戒备信号底下啲天气呢都系飘忽不定，咁所以呢我哋都要做好准备功夫先出门口啊。今日朝头早呢白元浩打俾你，打俾芭比。早晨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望一望，真系打咗俾芭比林慧喎、 哦。系、哦，冇花冇假、哦，啲声纹有阵时就系咁啊，可以帮我哋咧，即系我听你把声，认得你把声啊，知道自己唔系打错电话。 系啊，喂，但我想问阿小白一样嘢啦，我今朝早想同你讲嘅呢一件事咧、我估你都会间唔中做下嘅、我虽然咧，喺你啲社交平台咧就好少见到呢一方面相关嘅一啲照片啊，咁、但我觉得咧，通常你中意煮嘢食嘅人咧，呢一样嘢咧系无可缺少嘅、就系煮饭啊。 哦，系啊，即系煲饭啊嘛，你讲紧。 系啦，冇错，系正常讲煲一煲饭啊。因为咧，我最近咧即系讲听人哋讲咧，就系话咧煲饭嘅时候咧，原来咧一个好重要嘅秘诀啦、就 系 洗米啦。 系啊。 咁咧，我好记得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当我仲未识得煮嘢食啦，或者阿妈仲未俾我揸刀啊喺厨房帮手嘅时候咧，咁我妈第一样嘢吩咐我去帮手嘅咧，就系帮手洗米嘅嗰阵时。吓。咁啊，小朋友觉得好好玩啦、即系首先用佢嗰个掹咧，可以掹嗰啲即系倒嗰啲米落去嗰个饭煲入边啦，即系点样去量度嗰个黑度啊？跟住咧就放几多水落去洗咧，洗几多次咧，用咩方法咧？嗱，因为咧我家中咧有几个长辈咧都会俾我去负责呢个工作嘅，即系洗米嘅工作嘅。 但系芭比，你洗米你直接抌落去嗰个饭煲嗰度洗噶？ 嗱，我就係想話咧，我幾個長輩咧教我洗米嘅方法咧都唔一樣嘅。嗱、有啲長輩咧就係、首先用咗嗰、那個Nutrifusion啦，去將啲米倒咗個煲度度咗一次先。 係啊， 跟住咧就再倒翻出嚟再洗嘅。因為佢好中意咧，好搞笑，佢用嗰、那個雖然佢嗰個容器咧其實係有一個黑度喺度嘅。咁但係咧，佢唔知佢硬係咧就覺得要度一度嗰、那個飯煲入邊嗰個樣咧，先至覺得煲得平或者遮得曬個飯煲底啱啦咁樣。 哦 咁然後咧就先再處理啦咁。咁、有啲長輩咧就唔係嘅，就真係教你咧、直接倒落去一個碗度又好啦、又或者咧亦都有一個長輩咧係教直接就喺嗰個嘅飯餐裏邊咧就洗嘅。即係所以我係有幾個唔同嘅版本噶。咁、但係咧呢個都唔係重點，反而係洗米嘅時候應該點樣洗咧咁。嗱、我有一個長輩，我好記得咧，我外婆教我洗米咧就係、要搓嘅。即系佢话咧，直情系咧，攞两只手，咁你就诶啲水浸过晒啲米啦，跟住你就需要用只手咧去，即系好似洗手咁样，真系捽手嗰啲动作咧。 哇！咪洗到烂晒啲米。 系啦，就将啲米咧就握喺两个手嘅手掌心里边咧，就搓下佢咁样。咁但系咧，我妈咪教我咧就系、用水冲，冲多几次咁、就 OK 噶啦。咁、所以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就觉得哇，好好玩、即系连洗米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咁但我又冇怀疑过到底咧边一种咧系比较好啲啦咁。咁、但系原来咧而家咧最近都有研究咧，就系话咧诶啲寿司嘅师傅啊，即系日本嘅寿司师傅咧、就教大家咧点样为之一个比较好啲嘅洗米方法咧，系令到咧即系无伤。个米粒嘅表面啦、而且咧又可以洗得干净嘅。 吓，咁啊有咩计？其实嗱，有啲米咧，佢已经喺你包装嘅时候话到明呢只米唔使洗嘅。其实都有呢啲米，嗰啲啊无敌啦，你就咁倒落去加水煲得洗都唔使洗。 唔使嘅。 吓，点样话？ 但系你又真系相信佢，然后你够胆唔洗嘅？ 哦，系啊，佢话唔使洗嗰啲就唔使洗噶啦。因为咧、我以前咧即系洗米嘅时候，都真系好似芭比所讲啊。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嘅洗米方法嘅，咁所以咧即系集国家之大成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咧，嗱你一阵可以讲下嗰个寿司米点样洗啦，咁但系咧、其实譬如泰国米啊、中国米啊、日本米啊，其实唔同品种嘅米咧，啊我自己认为咧都有唔同嘅洗法先至啱嘅。 咁我都觉得应该系嘅。不过咧即系根据呢一个嘅师傅咧，即系教路咧，就系话咧，其实咧。多數即啲米粒咧，表面都係有啲污垢啊，或者灰塵啦、就唔需要話好似我講到話要搓佢啊， 唔使搓 啊咁樣 搓爛啲米跟住。 係啊係啊，佢話反而其實用水沖一沖咧，將嗰啲污垢咧沖咗出嚟，即其實係一個好温柔、好温柔嘅動作啦。純粹用水沖，咁佢咧就係隔離喺個筲箕嗰度洗嘅。即嗱，咁當然你個筲箕要密窿到，唔好話啲米倒曬出嚟啦。 嗰啲鋼嗰啲筲箕咧要係啊。 系啦，系啦，咁你啲米可以摆喺里边啦，然后咧就系用水冲。我见佢嗰个片段咧，就系好似人哋咧筛嘢咁样啊，一路就揾个水咧就冲住嗰个筲箕啦，一路咧自己就其实系用个手咧就戳下个筲箕，等嗰啲米咧可以左右左右咁样摇动啦，咁，咁样就 OK 噶啦。咁啊，因为咧佢啲米粒咧，其实就算系未煮熟嘅时候咧，都有一个海绵嘅作用。都會吸收水分，同埋咧會吸埋啲污垢嘅。嗱，所以如果你長時間浸泡佢嘅時候咧，喺佢吸收個水分嘅同時咧，佢可能咧嗱，你幻想啊，佢既然有得吸到個水分，咁即係話佢都可能有啲細細嘅孔啊、毛孔啊之類咁樣嘅嘢啦。咁咧佢就會連嗰個嘅污垢咧都吸埋落去嗰個米嘅裏邊啦。然后咧，当你煮嘅时候咧，因为你煮咧，佢都系一个发胀同埋吸水嘅过程，令到佢变大噶嘛。咁佢话咧，就会将嗰个米饭嘅味道咧，就会影响到啦。而且咧，如果你真系冲得佢太耐啦，或者如果你浸得佢太耐，即系有啲人会浸水噶嘛，攞啲米去。即使咧，你就咁望佢个表面咧，你觉得佢都好似冇加热咁样咁发胀啦咁。咁但系其实咧。佢都系会索住啲水分，然后咧就会令到佢本身嗰种米嘅香味咧，就会随住你洗米嘅过程或者你浸佢嘅过程咧，因为你之后会倒翻啲水噶嘛，咁咧就会带走咗嗰个饭嘅饭香啦。咁、所以就话咧，其实就唔建议大家系浸得耐啦，亦都唔建议好似我头先讲话，哇要搓佢啊，搓到佢可能咧个表面咧已经个组织烂咗啊，或者可能基本上佢嗰啲污垢咧又黐晒落去啊咁样，咁佢就唔 OK 嘅，所以就话。最好的方法呢只是冲水同埋呢搵个筲箕可能轻轻咁样筛一筛佢啦咁。因为呢个动作呢你可以轻轻做大概20 至到30次就 OK。其實嗱，20、30次你好似聽好多咁樣啦。但係你諗下，如果我頭先講話輕輕咁樣戳戳佢咧，其實戳20次咧就唔係好誇張嘅啫。即係可能你只不過係將嗰啲米來來回回咁樣篩一次，咁篩20次咁上下咧，就已經係乾淨㗎啦咁樣。咁就唔會令到嗰個米咧，即係有啲乜嘢嘅傷痕啦咁。咁而嗰個米粒當中嗰啲澱粉質啊，同埋嗰個米飯嘅彈性咧，就唔會被影響啦。咁呢個就係佢教大家嘅一個少少嘅秘訣。咁令到啲飯煮出嚟咧，佢話會比較個質感會好啲啦，同埋咧個飯香就唔會流失啦。 哦，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好嘅方法喎，大家都可以參照一下。咁啊，另外就係仲有啲廚房好中意用嘅方法就係啤水啊，即係好似你媽媽所講咧，就開住個水龍頭咁樣。咁佢咁當然啲米先放喺個筲箕上面啦。咁你一路開水嘅時候，佢咪好似流水式咁樣沖洗咗啲米咯。咁有啲師傅咧就中意開個水咧大啲，我都見過嘅。咁啊，直頭做一個好似撞擊咁樣嘅，你唔使用水，唔使用手去到搓佢。咁嗰啲撞擊咧都已經夠佢去到即係沖刷啲米啊。即係有啲就唔同方法咯。喂，揾次我哋又可以研究下啲洗米方法都幾好喎。 係啊係啊，佢都幾得意，佢都有教啦。佢話咧，其實有啲日本嘅壽司店咧，係喺即係未煮個飯之前咧，就將啲米咧就浸。 浸㗎嘛。 但嗰個浸嘅過程咧，就唔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話齋喺室温度浸水啦。係要雪落雪櫃㗎，即係直情係譬如可能揾一個大嘅容器啦，然後咧就上高要密氣嘅，即係要掹住保鮮紙或者吸咗一個好密氣嘅蓋啦。跟住就要放喺雪櫃六個鐘或者以上。 系啦，因为雪柜有取水 嘅特别嘅方法嘅，咁但系即系到底最后尾煮出嚟啲饭有啲咩唔同咧？大家不妨试试啦。但系我就应该冇咁嘅耐性，因为屋企咧个雪柜摆唔落个电饭煲个煲咁大啦。咁所以就我同埋都懒煮饭嘅，咁所以即系呢啲智慧咧，可能主妇们就可以试一试啦。可唔可以煮出一煲咧又香又好味又软熟嘅饭呢？ 咁大家试一试啦。唔该晒 Barbie， 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世界放弃，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似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始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灯不吸引，张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但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估想了，那天沿路相依的每秒，两手围着你软弱又太小，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日后 多少缺憾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 这首歌来自 Michael 曾比特的《走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多云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咁而家出边广播道呢一度咧就好大风啦吓，雨势有时颇大。咁啊，日间气温徘徊喺29度左右，吹清劲偏东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稍后啊，风势进一步咧会增强噶。咁啊，可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咁啊，可有大浪同埋涌浪噶。而家27度嘅气温，咁啊，雷暴警告同埋一号戒备信号都系生效噶啦。2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4%的早上嚟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今朝早咧都想请教 Mimi 咧关于维他命 B 啊，因为咧我自己最近咧都有朋友介绍我话可以试下服用维他命 B。其实咧所谓嘅维他命 B 系咪都有分好多唔同嘅种类嘅咧？ 维他命 B 分都有几多种下噶？譬如好似有维他命 B 一啦、B 二、B 三、B 六、B 十二呢啲都系我哋常提嘅。好多時咧，講到維他命 B 咧，好多都會講維他命 B 集啊咁。咁但其實每個維他命 B 咧都有佢啲唔同嘅功效嘅。咁可能講下維他命 B 一啦，咁佢就負責即係碳水化合物嘅代謝啦。咁即係幫我哋去即係分解咗個碳水化合物之後咧，可以釋放碳水化合物嘅能量俾我哋身體嘅運作啦，同埋神經系統嘅正常嘅運作嘅。係啦，咁而咧啲食物方面嘅話，其實都會可以在啲豬肉啊、魚啊、豆啊、糙米啊呢啲嚟攞到嘅。咁而維他命 B 二咧，就係負責蛋白質嘅代謝。咁就好似我哋譬如食咗雞蛋啊、食咗啲肉啊，咁需要去消化啦、去分解、去代謝而去釋放能量嘅。咁維他命 B 二就有呢個作用啦。咁而佢咧，亦都係可以咧，令到即係啲皮膚啊、眼睛啊、神經系統健康嘅，係啦。咁所以咧，如果即係要去有足夠嘅維他命 B 二嘅攝取嘅話，其實都可以喺奶品啊、蛋啊、肉啊、一啲嘅深綠色蔬菜，好似菠菜啊、西蘭花、果仁呢啲都可以揾到嘅。咁其實都再要去咧，再睇下維他命 B 三啦。咁而維他命 B 三咧，都係幫助一啲營養嘅代謝嘅，就係碳水化合物同埋脂肪嘅代謝啦。咁有咗維他命 B 三嘅話咧，咁我哋飲食上嘅碳水化合物啊，即係澱粉質嘅食物啦，咁甚至乎脂肪咧，都能夠咧將佢好好咁去代謝，而去釋放能量俾我哋身體運用啦。咁而食物来源嘅话，亦都啦，其实会喺啲肉啊、鱼啊，同埋一啲嘅糙米啊、全谷嘅面包啊，甚至乎好似葵花籽、南瓜籽呢啲嘅食物度揾到嘅。咁再讲下 B 六啦，同埋 B 十二呢两个都几重要下嘅。咁 B 六咧，其实就系有蛋白质嘅代谢啦，又系即系能够分解咗蛋白质之后释放能量俾我哋身体去运用啦。咁另外咧，佢亦都系制造血红素，咁啊预防贫血啦。咁亦都系帮助啲神经系统嘅健康同埋免疫系统嘅运作嘅。咁所以咧呢个都好重要吓。咁啊而食物方面嘅话就有鱼啊、有肉啊，亦都有啲薯仔啊、果仁去即系供应呢个维他命 B 六啦。 咁而 B12 咧都係好重要喺製造血方面嘅，製造紅血球。咁即係 B6 同 B12 咧都係可以預防貧血嘅。咁仲有咧 B12 亦都係負責蛋白質嘅代謝啦，去釋放咗蛋白質嘅即係呢個營養素去分解咗佢而去釋放能量俾我哋身體使用啦。咁仲有就係保持個神經系統嘅健康。咁食物來源啊，有啲奶啊、蛋啊、肉啊呢啲，咁所以其實咧，維他命 B 都係從各方面唔同嘅食物，好似肉類啊、魚類啊、蛋啊，同埋一啲果仁啊、啲全谷類嘅澱粉質食物啦、啊，果同埋啲深綠色蔬菜，其實呢啲咧都可以攞到維他命 B1、B2、B3、B6、B12，咁所以喺我哋飲食上都要即係保持住一個均衡啲嘅飲食咧，咁其實就唔使太過擔心我哋會有一個大量嘅缺乏維他命 B 啦。 咁有冇話啲咩人士咧係比較適合食用維他命 B 噶？ 對於即係維他命 B 嘅攝取嚟講咧，其實無論係小朋友啦、大人啦，甚至乎老人家咧，都好緊要嘅。呢個係一個主要嘅營養素啦，亦都係屬於水溶性嘅一個嘅維他命嚟嘅。咁所以咧，我哋每日都應該要有足夠嘅攝取喺各方面嘅食物啦，就係頭先所講嘅魚肉啊，一啲嘅全谷類嘅一啲嘅澱粉質食物啊，果仁種子啊，一啲深綠色蔬菜、奶品啊，咁各方面去攝取呢啲嘅營養素啦。因為佢負責嘅話，就係講緊我哋啲主要嘅營養嘛，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質、脂肪嘅代謝啊，又對我哋嘅神經系統嘅健康嚟講好緊要啦。仲有就預防貧血啊，免疫系統嘅一個運作正常。咁所以咧就細中大嘅人士都係即係要去注意翻有足夠嘅攝取啦。咁但係咧，隨著年紀嘅增長嚟講咧，可能對於長者嚟講咧，咁有陣時醫生都會有指引咧，可能就係需要加入一啲嘅維他命 B 嘅補充劑嘅。咁但係呢個都係即係都唔建議即係隨便去買啦。咁都係同醫生諮詢翻喺嗰個嘅需求量係需唔需要去有補充啦，或者係需要有幾多嘅劑量啦咁。點解咁講咧？就係水溶性嘅維他命，聽落去係一個比較安全嘅維他命嚟嘅，好似維他命 C 啊，都係一個水溶性。咁其實過量就唔會積聚嘅，咁就會排泄於喺我哋嘅譬如特別喺尿液當中啦，會去排走咗多餘噶啦咁。咁但係咧，其實近年都有一個特別嘅指引，就係特別喺個維他命 B6 方面。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如果你話你係自行去買一啲嘅維他命B 集啊，佢愛嚟攝取嘅話咧，都 check 一 check 特別呢個維他命 B6，就係咧建議嘅攝取量每日係唔好多過50毫克嘅。咁因為係近年啦，喺澳洲又好，咁亦都幾個月前啦，咁我都係睇咗哈佛嘅一啲健康嘅報告，都係指出維他命 B6 呢個嘅補充劑量要特別要小心，因為有好多就係長期進食多於50毫克嘅維他命 B6，而去導致到唔係神經系統運作正常，而去到一些神經系統的一些病變，其實嚴重的情況是可以導致到一個危險致命的，所以大家要去注意那個劑量一定要安全，因為維他命 B 集如果是真的 老年人的人士來說都是一個長期的需要來的，而在長期服用的話就希望是以一個安全的量去幫助到自己的身體健康，所以這個就要多多注意的。 有冇啲人係唔適合食維他命 B 嘅咧？ 咁頭先有講過，其實老中青幼都係需要呢個維他命 B 嘅去幫身體去運作正常啦。咁所以其實就冇乜人唔適合噶啦。係注意就係我所講嘅，需唔需要有特別去補充，去令到自己喺嗰個維他命 B 集上面就會特別可以幫到個別一啲嘅健康情況。咁譬如有啲可能係容易有口腔嘅舌頭啊、口角嘅發炎啊，或者可能有啲燥皮症 症啊，或者可能有啲贫血啊，咁呢啲嘅各方面嘅话咧，咁首先即系如果察觉到嘅话，都希望即系同翻医生啊，或者可能有营养师嘅，都等营养师评核翻个饮食，去睇下系咪真真正正有需要系从补充剂去摄取啊，定系主要纠正翻个饮食习惯而攞翻个平衡就可以咧。咁系啦，咁所以即系大家都希望即系喺个维他命 B 集方面嘅话，注意翻每日要有恰当嘅摄取啦。咁但系喺补充剂方面嘅话，就唔好随意去买啦。系啦，都系希望即系谨慎啲。去問翻專業嘅意見，咁先再作決定，咁就比較安心，同埋亦都食得健康啦。 嗯，唔该晒 Mimi， 今朝同我哋讲咗咁多关于维他命 B 嘅资讯啦。不过如果大家咧都想试下服用唔同嘅维他命咧，最好都系征询翻注册嘅营养师或者你嘅相熟医生，问清楚系咪真系对你嘅身体咧系有益处同埋适合，先至好进食啊。唔该晒 Mimi。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验证生效。天文台话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八百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七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六百公里，即是在北纬十七度、东经一百一十三度附近，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十八公里，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朝早同香港保持超过五百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早十点前维持，随后会视乎本港风力变化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本港今日会受到该热带低气压的外围雨带影响，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会有大浪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气温徘徊在二十九度左右，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二十七度，相对湿度百分之八十四，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恬淡情怀。 刘善仪、 邓慧思、 周美欣、 潘芳芳、 余建明，经典外语金曲， 陪你度过每个晚上。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在这纪念面前，希望面前好。用我心路来言，坚毅来言坚。 家好，我是咪曾比特，想提提大家要战胜新冠肺炎就快啲去接种新冠疫苗啦。呢个系令香港最终能够重返正常生活嘅方法，快啲打疫苗啦，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咧，望一望几点先？系7:09，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白元浩小白喺直播室入边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咧，咁啊先同大家望一望嘅。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今日朝头早嚟到星期二啦吓，咁啊8月9日星期二嘅早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啦，芭比都喺度啦。 系啊，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 讲完电话即刻飞咗翻嚟，好嘢啊！ 系啊，我都觉得好快速啊，今朝早路面都相当之唔错啊。 冇错啦，我就系想讲出呢样嘢。路面相当之唔错，你见真係都飞咗返嚟啦 ,Barbie, 系咪先？咁出面其他地方嘅交通情况系点呢？要问一问 Didi 系咪都好好呢？ 好好啊，早晨啊，病住歸來真係開心，可以同大家聽眾啊傾下偈咁樣啦。咁都同大家講啦，頭先 Barbie 講得好啱嘅，咁暫時同隧道路面咧都係正常嘅，咁只係咧渡船街嗰個樽頸位啦，朝朝都係咁噶啦。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進化花園嗰段咧就比較車多啫。咁有咁多條隧道咧都係正常啦。咁順便提一提大家，有啲水管急收噶，喺土瓜灣嘅碼頭圍道啦。咁而家碼頭圍道去紅磡方向，近住上鄉道嘅中線封咗啦。同埋紅磡嘅德文街都係有水管急收，德文街去黃埔花園方向，近住文泰街嘅快線咧都需要封閉嘅。咁交通消息就係咁多啦。 嗯，咁即係大家都要注意住啦，有啲嘅唔同嘅封路啊，或者自己可能要改行另外一邊嘅路咧，咁就可以令到自己咧都暢通無阻，快啲達陣啦。 嗯， 最緊要就唔好突然之間又爆水管啊，或者突然間有意外壞車，影響到個路面咧就會塞車。係 爆水管我都覺得真係冇辦法啦。有陣時水管大家都一定要用水噶嘛，咁啊用得多佢都即係。是一定会老化的、真的交通意外就真的大家要万分小心了、不要酿成交通意外 朝朝早上都有这么多其实真的很不愿意、 是啊、 大家揸车朋友呢小心小心、 是啊、其实有时候我揭报纸看一下新闻的时候哇又看到哇什么什么公路跟着又反车又说它四轮朝天、跟着什么什么公路跟着又说、撞到、巴士、很多不同类型的意外其实我自己認為啦，好多都可以係避免嘅。 係咪最主要都係開得快啦，所以搞成咁樣？ 快啦，我覺得唔專心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即係一路揸車，即係香港人啊，好多時都會望住個手機，即 係 放咗喺上面。係啊，咁你一分心嘅時候咧，就真係容易釀成意外。咁你自己即係各位駕駛者，即係我自己都係駕駛者，我成日都會同自己講：嗱，你諗下啦，你係想撞車啊？ 定係想安全到步，不過比你預期之中可能慢少少啊。你可能譬如我搭三去到嘅，咁你可能譬如都係搭三搭四去到。咁你如果你知道自己會遲五分鐘，你咪再早五分鐘出門口，咁你可以喺一個安全車速底下去到行駛啊嘛。咁你唔需要又要俾多兩啖油啊，跟住又要望住個地圖係咁揾路啊，咁其實就容易分心啊。 你望住地圖揾路仲更加危險。 係啊，其實係㗎。 咁咪望住條路。 係啊，我發覺一樣嘢，好似我先生咧，佢咁樣去揸車咧，好得意。一有電話嚟咧，佢哋好心急咧，想聽啊。但係咁樣你冇戴 headphone 唔可以聽㗎嘛。 梗係啦。 同埋我同佢講，我有咩咁緊要啫？系咪先？我坐在你隔篱啦，听迟一阵电话 啦。咪咯，最重要嗰个人都已经喺隔篱啦，仲有边个要听啊？ 边个揾你？依个讲笑啫。最主要系其实你路面嗰、那个，你一有电话，你咁紧张嘅话，你好容易分心，好似你咁讲啊。系咪先？如果佢系重要嘅话，咁唔争在等你嗰阵间啦，系咪先？可以拍埋一边先，你再复翻电话俾佢噶嘛？系咪先？ 如果真系秒秒都几百万上落嘅，咁你就留翻喺嗰度，秒秒几百万上落嘅地方就唔好揸车住啦。 几百万上。你有钱有咩用啊？我有钱冇命享，最惊嗰一刻自己， 哎、 自己未知自己几百万上落。 哎呀，咁早就去到咁激， 我系咁噶啦，我人不嬲都咁激进啦，你唔讲咩？ 性情中人啊， 系、 哎、 当然啦。喂，但系咁，我想讲一讲咧、大家咧就帮政府宣传下，你知唔知道咧？而家越嚟越多海外人士翻嚟香港嘅，咁就七月尾其实已经有一个叫自费检测酒店的士。咁因为之前咧就系有专属旅游巴士啦，喺机场可以俾你点对点去到一个嗰个酒店度检测啦。 系啊， 但系一个问题就系话，你搭嗰啲专属嘅旅游巴士咧，佢会兜啊，即系佢每一去就去嗰个酒店噶嘛。咁你同埋其他嘅乘客，同埋去多几个点啊？咁系咪你会接触咗好多？ 同埋嗰个即系会觉得嘥咗时间。 系啊， 即系 兜嚟兜去。 我个谂法就系我啱啱落机。咁啊，落咗機嘅時候已經有好多嘅程序要做啦，係啦，攰啦。咁我上到旅遊巴嘅時候，又係第二程機咁嘅款嘅話，要坐咁耐就可能真係會覺得身心疲倦啊。咁如果你話可以即係譬如自費嘅，咁我亦都可以即係用呢啲即係政府指定嘅的士咧，去到一啲檢疫酒店嗰度，我又覺得係一個唔錯嘅選擇。係 啊，呢個選擇真係唔錯嘅，因為自費檢測酒店的士，咁同埋其實你搭咗呢啲可以減少喺旅遊巴裏邊接觸到其他乘客，係咪先？ 係啦， 係安全好多咯。咁啊，呢一個服務都幾好噶，咁都有成100部咁多啦。咁喺七月尾之前咧就已經實行過咗噶啦。咁但係嗰陣時嘅時間咧就係朝頭早8:00到凌晨2:00嘅。咁但係咧應付咧越嚟越多人翻嚟啦，同埋多人需求咧，而家就時間改咗係朝頭早嘅7:00到凌晨2:00都有呢一啲嘅叫做的士就可以俾大家搭嘅，所以大家都留意翻咯，咁啊希望搭啦，咁但系你知啦，搭都系要按翻呢个车标收费啦，其他附加费就例如系隧道啊、行李费啊，呢啲全部都要自己俾翻咯， 系 几好噶，嗰啲检测的士咧都系咯，佢啲司机都系一样系带翻呢一个嘅防疫装备啊、口罩啊、防护衣啊，咁啊之后咧你落咗车之后咧，佢都系会 消毒， 底消毒系啦，消毒翻个车俾下一个乘客咁样咯， 系呢啲就 可以分流 到， 系 啊，我记得我之前睇过新闻咧。咁話到香港嘅羽毛球隊翻嚟香港嘅時候咧，咁佢哋都阿教練都話：，我哋都會坐嗰個的士啊，啲運動員都辛苦啦，唔好要佢哋兜咁耐啦，咁咪直接點對點啦。 係啊，你雖然係自費啊，但係自費都開心啊嘛，你又唔使兜嚟兜去，同埋都係慳翻時間同埋金錢都好緊要。 係啊，時間咧就 時間即係金錢啊嘛，所以咪慳金錢咯， 買唔到嘅時間啦，係啦。 係啊，所以一個服務都唔錯噶，咁所以希望政府都希望大家同大家講下，因為越嚟越你知啦，而家又減少咗啦嘛，嗰個檢疫嘅時間。所以咧就係、是、大家可以用呢一個服務咯。 係啦，咁如果有啲親朋好友咧，就諗住回港嘅時候咧，問一下各位聽眾嘅意見，你都不妨同佢推介一下呢一個嘅的士。係 啦，由朝頭早7:00到凌晨2:00。 係啦，咁又坐得舒服啦，又唔需要再兜得咁犀利，咁亦都可以早啲去到自己嗰個嘅目的地嘛。 係啊，同埋啲旅遊巴士可能唔使咁辛苦啦，即係兜得太多啦，係咯。所以大家都有雙贏，我覺得呢樣嘢，呢個服務都唔錯。 係，好啊，得閒推介一下呢啲咁嘅。叫做服務咧，等我哋啲市民又留意一下啊嘛。 係啊，總之政府諗多啲嘢，市民受惠嘅，大家開心咯。 啱、好，我哋嘅責任就將佢推廣開去啊嚇。 係啦， 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天氣方面咧，問一問阿歐啊，1號戒備信號底下，唔知道有冇吹走咧？又見到有啲地方都大風喎。 佢應該 OK 嘅，佢有份量嘅。 走啊，冇吹走到。不過兩位拍檔早晨先啦。 早晨， 早晨， 早晨啦。 係 感受到風力喎。感受到風力啊，呢個係實話嚟嘅意思係嗱，你聽到啊依家。 係呼呼。我加嘅 少少風聲啦，少少風聲啦，少少風聲，未至於好澎湃。頭先有一陣咧，好澎湃喎，噗噗聲咁樣啊嚇。咁依一刻嚟講咧，廣播道咧都未落雨嘅，未落雨嘅，咁所以 如果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你話：喂，今日唔想揼濕身，真係想朝頭早扮靚靚咁樣啊，即係可以翻公司見到啲、啊、即係曖昧嘅對象啊，或者有啲情人啊咁樣咧，咁啊真係。即係如果化咗個妝咧，咁啊真係早少少翻工，費事一陣落雨咧揼濕咗個妝咁樣。係、哦、啊，有啲 office 入邊有機會都有啲戀情噶嘛，有啲愛情萌生噶嘛。 係啊， 所以即係 好 juicy 喎！朝頭早講呢啲啊， 係咯， 係啦， 係啊， 想聽多啲 好啲啊。系咩？冇啊！我哋 office 冇啊！我哋 office 冇呢啲嘢。 哦，系咩？ 系、啊、人哋 office 先有啊！系、 哦、 啊，系啊，我哋 都想听， 唔系都结唔全部都结晒婚生晒仔噶啦，冇呢啲嘢发生嘅。 我哋 office 呢度系全部结晒婚生晒仔啊！你谂下， 结晒噶啦，全部结晒婚生晒仔噶啦。如果唔系好似钟哥嗰啲心如止水噶啦，系 啊, 啊，到咗一定年纪冇噶啦，唉、哎，冇。后生仔噶啦，唉、哎，真系全部都系已经争位煮成熟饭啦，仲想食碗粥啊你啊，好啦，咁啊，详细天气俾翻两位拍档， 唔该晒， 唔该晒， 讲到加饭都冇咁就阴功， 系啦， 好，咁啊，天气方面啊，睇睇啦，多云有狂风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啊吓，咁啊讲多次啦，有狂风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咁啊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气温徘徊喺29度左右，吹清劲偏东风，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噶，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咁啊可有大浪以及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咁啊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一两日咧仍然有骤雨噶。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啦。另外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暂时见到去到今日早上嘅8:30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这个环节啊，继续请嚟咧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情绪疏导嘅小贴士。早晨啊，华山博士。 早晨，大家好。 咁啊，前排咧报章都有报道啦，咁啊有一个男士咁啊求爱不遂，咁啊唔知系表错情定系点样啦，跟住咧就投奔怒海咁样，咁啊千祈唔好学啦呢一样嘢。不过系咪嬲到嗰个地步咧，即系要跳海啦，仲要唔止一次，咁啊之后又好似因为一啲事故咧。又是想疑似轻生啦，咁我再讲啦，生命是好宝贵嘅，生命是好宝贵嘅。我讲个说服力咧，我就算讲两次咧，说服力好低啊。但系华山博士讲咧，就有情绪疏导嘅层面，同埋咧，你啊讲嘅价值出嚟咧，就会高一啲啦。咁啊，华山博士，你讲下呢啲啊，关于即系求爱不遂或者唔好讲到恩爱成恨啦，咁啊，往往都有呢一啲嘅事件发生。你哋作为辅导员啦，或者情绪疏导咧，系点样诠释嘅咧，周博士？ 系啊，好多谢你先啦。呢、這个真系好经典吓，求爱不遂就投奔怒海，咁所以都喺社交媒体都即系广传啦吓。咁、我觉得有几样嘢我想讲嘅。第一咧，呢、這个其实系一个好扭曲嘅爱情观，背后系一个好扭曲嘅自我价值感啊，个自尊感啊。咁呢个系好需要我哋处理嘅，就觉得你唔爱我，我就冇价值；你唔爱我，我就生命冇价值，我就唔爱自己，甚至可以死咗佢。甚至嗰种可能啊，可能系一种情绪勒索嚟嘅。佢系咪真系想死呢？可能系，可能唔系，或者我专登死俾你睇。因为我睇翻个报道比较特别嘅，佢啲连个口罩都除低，所有嘢都即系好似可以上翻岸，又再继续即系再战沙场咁样。 系咯系 咯。我冇资格多讲啦。同时我哋要好小心，所以正话你讲得好好啊，就系佢看似系好嬲。嗱，我哋要好留，我哋要值得认识情绪，情绪系千层高嚟嘅，嬲只系表层情绪，嬲背后咧通常有五六层嘅，嬲背后可以系伤心啦，我为你付出咁多，我追咗你咁耐，我对你咁真诚，你咁样飞我，有冇搞错啊？即系背后可能系好伤心，伤心背后可能好失望，因为我有好多期望啦，而背后可能系好内疚嘅，觉得咦，我又衰咗，我又死蠢，我又冇用。内疚背后可能是很自卑，觉得我都是没价值的。而自卑背后可能是恐惧，哎，我将来都是孤家寡人的，我都是做孤独老人的，我人生都是没意义的，很怕被遗弃，很怕自己失败，很怕自己一事无成。所以我想讲的是， 我哋值得認識自己內在嘅情緒，揾翻自己嘅核心情緒，我核心嘅需要。嗱、呢位男士啊，即係求愛不遂就跳海咧，係行為上係好誇張嘅。其實背後都係一個好扭曲對愛嘅渴求，得唔到之後嘅一種即係好扭曲嘅表達嚟嘅。我諗個出路就係佢必須要揾翻自尊感、自我價值感。如果唔係，佢好容易出呢啲下次老闆炒佢，佢又自殺；下次阿媽鬧佢，佢又發爛渣。即係嗱，我唔係批評呢個人，我只係講緊我哋每個人都有呢個部分，我哋每個人都需要肯定翻個自尊、自我價值，而唔係將個自我價值投射咗你愛唔愛我。你中唔中意我？你認唔認同我？咁我自己嘅生命變得好脆弱，所以我渴望我哋即係見到呢單新聞嘅時候，我哋都睇自己，我哋都睇到我自己都有呢個部分，都有呢種可能性。我哋一齊學習去強化自己，而唔係將我自我價值咁投注咗喺對方、喺老闆、喺上司、喺伴侶身上。咁個關係就好容易出現好多攻擊、謾罵或者情緒勒索啊！即係你唔翻嚟，你就以後唔使翻嚟啦。即係依類啲咁嘅説話咧，其實帶俾人與人好大嘅傷害。 或者一有啲咩事就哦、可能求死攞出嚟做擋箭牌，或者用咗呢一個嚟即係叫做呢個模式啊，呢個行為模式啊。咁呢個行為模式絕對唔會係一個好嘅行為模式咯，我只能夠講係嘛？ 係啊，我哋講到好好就係行為模式啊。我哋值得每個人喺依刻，所有聽眾都俾自己靜一靜，問一問自己，我有啲乜嘢行為模式係最主導、最常見嘅？我係咪經常攻擊人咧？我係咪經常逃避咧？我係咪經常係咁瞓覺咧？用 shopping 啦，用消費去逃避咧？淨係即係我嘅行為模式係乜嘢咧？係受害者，係加害者，係索取者，淨係扮拯救者咧？嚇，同埋小心啊！即係自殺要挟咧，我都處理過啲個案，有時玩大咗啊！明明自己唔想，但次次都係咁樣咧，結局狼來了啊！即搞到自己真係出悲劇啊！所以真係要好小心，基於乜嘢我用一個咁激烈嘅方式展示咩叫情緒勒索咧？就係、我去展示我嘅傷口，令到你內疚，令到你恐懼，又因此令到你去滿足我嘅需要。所以我哋好值得留意翻喺我哋嘅亲密关系或者亲子关系都会嘅，对仔女都会嘅吓。我会唔会都不自觉地卷入去呢种情绪勒索？表面上系爱佢，表面上系拯救者，其实都系一个加害者，最终自己都会成为受害者，而大家都成为受害者。即系其实系完全系所有人都输嘅游戏嚟嘅。本来我系渴望爱，渴望认同嘅，但系当我唔懂得去表达爱，我用一啲咁扭曲嘅方式、情绪勒索嘅方式去展示，想我讲我几惨，甚至惨俾你睇，死俾你睇，以为会得到爱，系绝对唔会咯。咁所以我哋系每一个人都好值得去反思翻呢一个部分。 咁希望呢啲就引以为鉴啦。咁其实即系要讲嗰、那个咩啊？有石沟森林咁大，唔好放弃，为咗一棵树放弃嗰啲啦。即系如果我哋呢啲傍友啊，或者睇港产片睇得多嗰啲，精装追女仔嗰啲就发现，哎系啊，即系其实啊，即系世界都好女仔都好多嘅，寻寻觅觅嘅，可能先揾到真嘅姻缘啦。咁啊，我纯粹叫拉翻圆场啦。咁希望大家都放松少少啦，咁样。即係尤其是即係可能生活崩緊咧，其實都有影響啊嚇咁啊！但係聽頭先咧，周華山博士一直話咧，完全可以緩解得到啦，或者可以了解更加多啦，點解會有呢個狀況出現咁啊？上完堂啦，咁啊準備落堂啦，咁啊咧多謝曬周博士啊，同我哋分享，多謝曬你 ，thank you， 多謝大家，拜拜。 傻几多一天选中我，都不知处一仓，信可以找到珍贵不多。那时还有点狂，地阔天高到勇往，信即使有波怪，凭实力可打倒数不堂。哦，继续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蠢？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用。 天真到文章几千个心中记住，有时也许失算，能力其异国总算自愿。继续信，旁人问这可算准？哦，继续继续信，仍然是不改我念旧。哇，笑着过，然而大过错不过，亦走过，真直觉，乱步乱行，主角都有份错，最深一卷，仍然未激到我。贪着过，然而大过痛着也能走过。明都不会怯懦，再大一关和年月去不可，靠得上去作乐。 早上的7:29啊，咁啊同听众咧就一齐听紧呢一首嚟自 AK 嘅《信之卷》之外啊，亦都望一望嘅天气方面啊，多云有狂风骤雨，以及咧就系强烈狂风雷暴，咁啊雨势有时颇大噶，日间气温徘徊29度左右，吹清劲嘅偏东风。早晨嘅时间可能大家都感受得到啦，喂，有啲风力喎，头先阿 O 咧喺出边都感受到，而家翻咗入嚟啦吓，28度嘅气温，咁啊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今日朝头早8:30，咁啊会尽快又再更新俾大家噶啦吓，而家先听咧7:30嘅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朝早同香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早10点前维持，随后会视乎本港风力变化，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本港今日会受该热带低气压的外围雨带影响，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政府今个星期五起放宽入境人士检疫安排，从海外地区或台湾抵港人士会调整为三日酒店检疫和4日医学监察。当局补充，今个星期五正式生效日期前，已经在指定检疫酒店完成至少3晚检疫人士，即是8月3日至寻日抵港人士，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获政府确认之后，会被陆续安排今日起至星期五有序离开酒店，换言之可以提早结束酒店检疫。有关人士离开指定检疫酒店之后，需要进行家居医学监察，并受疫苗通行证黄码限制，在抵港之后第4日、第6日和第9日，如果已经离开酒店，需要进行核酸检测，并继续每日做快速抗原检测。美国白宫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主任古普塔说，他对于中国决定暂停与美国的禁毒合作感到失望。古普塔在声明中表示，合成鸦片类药物芬太尼继续每5分钟就夺走一条生命，中国在这个时候拒绝有助于将贩运这种非法药物和从事相关犯罪活动的人绳之于法的合作是不能接受。他又说，在协助截断芬太尼等毒品和用作提炼的化学物非法流通方面，中国已经并必须发挥关键作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昨天被问到中方取消或暂停部分领域和美方合作的同时，有什么领域继续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他回应说，对话沟通需要诚意，中方将会继续就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台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美方认真反省，立即纠错，停止对台独分裂势力的纵容和支持，停止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

听节目， 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玩游戏， 去 CIBS 网站玩有奖游戏， 用创意回答同今季 CIBS 节目相关嘅问题， 每日拣选答案最具创意嘅三位参加者， 可以获得200蚊电子购物券， 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礼已经。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嗱，今日呢要同大家睇下天气，今日多云啊，有狂风骤雨同埋强烈嘅季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嗯、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呢今日早上8:30啊 ,27度气温，相对湿度呢 84%, 啊中哥返嚟嘅时候大唔大风啊？ 大风，不过唔係好大风、 嗯、 有雨亦唔係好大雨。咁所以咧，人生就係咁樣。 係啊， 嗯、 咦，那個感覺嘅真係有啲似一號風球喎，即係如果照你咁講，大風唔係好大風， 有雨 有雨 唔係好大雨。咁晏啲點啊？如果真係掛三號風啊，大啲風咯， 係 啊， 係 啊， 大啲雨咯。跟住點啊？打完噶啦，都係咁樣噶啦。 係、啊、 所以我哋每日咧都要繼續開心心，誒穩穩陣陣咁樣去生活就 OK 噶啦。 嗯。是啊，咁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嗰个题目啦，个题目呢就係想讲下已经 send 咗去神光 WhatsApp 嗰、那个group 嗰度㗎啦。係 啊，呢张相好奇怪啊，呢张相睇落啊。 嗯，係啊，咁啊其实呢就係想讲呢、有个女仔呢去完西柱班之后呢就整咗一个晚餐，咁啊个男朋友睇到个摆盘之后呢就表示一额汗啊。咁、啊呢一张相嗱，两位拍档睇完之后有咩感觉啊？ 小白先形容一下张相先。 我啱啱一开嘅时候， 你作为一个厨师，经常喺厨房，你见到呢张相，俾两句评语啊，俾入面啊， 哈哈，个评语真系哈哈，因为咧，其实就咁望上去嘅时候咧，我见到有绿色一撇咁，有啲好似扭扭地咁样嘅样。 先 讲 你睇唔睇得出究竟个食材？ 我真系睇唔出个食材系啲乜嘢。其实我嗱，佢其实右上角咧，佢有啲疑似系嗰啲四季豆嗰啲 friend。 嗯， 见唔见到啊？佢右上角 啊，好嘢， 喺嗰个啡色嗰嚿嘢隔篱， 咁都似四季豆。 系啊，我见到佢一卡嘢、有啲有少少似呢个四季豆噶。 隔篱好长， 好啦， 条深啡色嗰两条， 好长深啡色嗰两条咧，咁佢系呈一个交叉嘅形状，去到重叠搭埋咗一齐啦。咁、呢个嘅叫做叫做碟式嘅一个摆设嘅方 法 咧、其实喺法国餐咧、经常都会用嘅， 睇到好似交叉咁样， 冇错啦， 恋爱交叉 系啦。咁但系佢个食材咧就有少少似咧，我每一日喺黄昏时段就放狗嘅时候，我只狗仔都会咁样去到摆放嘅。 嗱，认真睇一睇张相啊，或者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唔知讲咩啦。咁其实咧就有一碟牛扒咁啊，即系 牛扒嚟噶， 系啦，应该牛柳嚟嘅，牛柳嚟嘅咁样。跟住下边咧有啲生菜咁样啦，跟住有啲类似枝豆啦，跟住有一个茄子啦，圆碌碌咁样啦，跟住咧就滑咗一撇汁落去。你知西餐好中意滑一撇汁落去啊。嗱、呢个咧系啦，就系、是、个状况。咁阿小白讲得啱嘅，即系话啊，佢嗰个牛柳。嗰个摆盘方法咧就 真系牛柳嚟嘅咩？两条咁样嘅喎， 系咧。 无论佢点摆咧，嗰啲色泽啊，同埋嗰个质感咧，我都觉得佢肠胃几好嘅。 仲要系黑椒牛柳嚟嘅，咁但系大家望上去个观感咧，就有啲排泄物 feel 咁样。咁、所以个男朋友睇到之后咧，即刻影相，唔系摆上网呃 like 啊，系咧。呃啲嬲嬲翻嚟啦，咁就喺度问啦，啊，如果女朋友其实读完啲西柱班，读成几千蚊，甚或乎冻结10,000蚊咁样，读完之后煮啲咁嘅嘢，咁啊，网民或者其他巴打有啲咩嘅感受咧？ 呢样嘢咧，我就完全唔会。 責怪呢一個嘅女朋友啦，亦都唔會責怪嗰間學校。 嗯， 我覺得係個男朋友有事。 哦， 點解會擺上網啫？ 係咯， 點解要擺上網先？ 點解擺上網？ 有苦自己知係嘛？你想講係嘛？ 你擺上網，究竟係想話俾人聽你有幾咁可憐啊？定、還是話俾人聽你女朋友幾咁冇用啊？定、還是話嗰間學校完全即係教育唔到人咧、啊？是即三樣不是人啊嘛，再講啦，即係呢張相你擺出嚟，咁即係等於你話啊，係咪即係叫啲人唔好報嗰間學校？喂，就算你學做戲，唔等於讀完之後個個都識做戲啦， 係啊， 唔會噶嘛，你學數學係咪個個最後出嚟變咗數學家？ 係啊， 唔係噶嘛。 但係家長就往往會賴個老師噶嘛，咁男朋友都會賴個老師啊， 有期望， 啊、 即係當一個唔好話係咪呢位女士啦、一個人去到讀一個 course 嘅時候咧，佢、一定係希望完成咗啦，佢係有所裨益啦，會增長自己嘅知識，特別喺一啲專學方面，例如佢而家係呢個西廚班，咁我梗係會期望佢喺西方呢个厨艺上面 煎块牛排应该煎得好啲啩，已经冇叫你炒碟扬州炒饭出嚟啦， 西 厨 又学扬州炒饭， 系西班牙炒饭， 唔系好老实讲啊，唔好讲人啊，你问翻自己啊，即系大家苦心自问。由細到大，你學過咁多嘢，你都係上堂㗎啦。 係、啊， 有邊樣你自己成才啊？ 哦，成才啊冇啊，不過有啲嘢咧有機會堅持得耐啲，但大抵咧都係堅持兩三年嘅咋、興趣班啊嘛，人嘅興趣只係維持咗兩三年，但係佢咧依家一讀完呢個西廚班咧，下面啲留言咧都話：哇，真係辛苦曬巴打啦！咁啊，仲有一啲説法咧就係話啊，個錢係咪你俾㗎咁樣？究竟有冇用持續進修基金啊？咁樣即係呢啲全部咧一啲比較幽默嘅。一啲说法啦，咁有另一啲说法就系、是，其实食落去个味道 OK 咧，你咪蒙住眼去食咯。 咁啊，睇张相我哋唔知道嘅。 嗱，可能好好食 咧， 好食到飞天咧，你唔知啊，系咪先？ 即系臭豆腐揾到全人咧， 你唔可以咩噶？以貌取人噶嘛，有啲人唔 系 好靓仔，但 系 好有内涵，又博士又硕士咁 咧。但我相信咧，那个反差个位喺边咧，就系佢本身佢系上完堂啊嘛，佢已经完成。成咗一个课程，然后佢就再煮咁样啦，所以就会令到人哋觉得咧有所失望。咁但系如果你话佢喺网上面学咧，啊，其实网上面学煮餸咧，我又觉得可能随时都好过佢添，因为网上面啲人啊，最简单系咩啊？佢系网上面啲人教煮餸，一定系想多啲人有 view 数嘛。咁佢点样会整到有 view 数？佢就系真系教到你，同埋佢可以令到你砌出嚟嘅时候靓。因为大家的心态一样嘛，我都预咗你摆上网噶啦，咁就算未必系好好食，我都一定会将你摆到系谂办法帮你就系 set 到个碟， 呃到人 系啦，系靓嘅，你起码你颜色你都会用啊。其实佢就咁睇呢碟，佢都系得绿色同埋啡色两种嘅颜色，仲有就系暗绿色同埋呢个真系深啡色。咁你成碟嘢其实都红萝卜，你都唔用一条、啊，系咪先？ 即系应该如果叫旧牛柳卖得唔好，都整色整水。 系啦，冇错啦。咁你就红椒红萝卜啊。或者揾下其他唔同嘅顏色搭上去嘅話咧，咁你嗰個就算個牛排煎得幾衰，你都起碼側邊都有啲配菜食下。 我都係覺得係嗰個男朋友有事，即係你咁叻啊！即係你批判個女朋友學咗之後，啊整啲咁篤嘢俾你食咁樣，咁叻你去學啊， 係、 啊、試下整啦、啊，你試下會唔會整到即係可能更差都唔定。 喂，不過咧呢個牛柳咧，以事論事啊嚇，即係你當佢黑椒牛柳咁啊。即其实不是这样交叉摆盘呢，可能我睇观感上会好睇啲嘅。 其实呢，我 O 都话佢系牛柳啦、我到而家呢我放大咗嚟睇呢，我都唔系好觉佢系牛柳。 咁食材嘅问题 啦， 呢个 可能啦。咁但系呢我又有怀疑喎。牛柳通常系一嚿㗎嘛。點解佢要咁樣牛柳都交叉放？ 搞爛咗之後再搣翻出嚟再 煎 咧？ 所以我又有第二個懷疑咧，就係、是、因為佢驚自己煎得唔熟，咁所以佢咧 切幼啲先， 將佢切開咗。咁、你就最簡單啦，切開咗我睇住佢入邊熟唔熟喎。咁、我知咩男朋友，我都想佢食得開心噶嘛，係咪先？咁但係鐘哥頭先講得啱。可能好好食啦， 系咯，嗱，同埋咧，即系呢一类型咁嘅东西嘅嘢咧，即系任何嘢都牵涉到爱。 咦，个绿色嗰皮原来唔系汁嚟，个菜嚟嘅， 菜嚟噶，仲 系 菜 嚟 噶嘛？ 佢右边嗰啲又系菜嚟 嘅，呢啲全部都系牵涉到爱。嗱，个女朋友点解要整俾个男朋友食啊？ 因 为爱咯， 系啊。 男朋友点解要摆呢一张相出嚟啊？其实。 系破坏紧份爱啊！ 但如果因为唔爱， 因为唔爱咯，就是破坏紧份爱啊嘛。咁所以呢个咧，即系呢一张相真系出事嘅。我觉得佢应该快啲 delete 咗个。 又嚟系咪啊？唔好食都食晒，又好似嗰阵时咧，嗰啲港产片咧，咪外父见女婿咧，即系特登整到碗汤好难饮，跟住个鸡髀臭嘅。 系啊，睇你咩反应。 阿强，嗱，一场嚟到屋企食饭，整只鸡髀你食啊，咁阿强掂啦，咁样只鸡髀臭嘅咁样。呢啲港产片嗰啲桥段啊嘛， 啲米又生嘅， 我估系咁。嗰个女仔咧就系谂住特登整得衰啲咁样，其实佢系学到呢个 Gordon Ramsay 十成嘅功力嘅，但系佢唔整出嚟，睇下个男仔咩反应。咁依家冇啦，系咪冇行啦，系啊，断桥啦，系咪先？ 即系有时学就系话啲学校系咪教到，即系佢话嗰个反差就系啱啱学完就搞到咁啊嘛。即系呢个题外话，我一次教一个学生咧，好有趣，即系教做戏啦。佢上咗五堂啫。咁跟住佢旁边啲人就每堂一个礼拜一堂，每堂一个钟，上咗五堂啫。跟住话喂。点解佢同以前冇分别嘅？我话五堂，每堂一个钟，仲要一个礼拜一堂，好似一个礼拜仲隔咗个礼拜添。你觉得佢真系会五个礼拜之后 可以有几大分 别？可以即刻变咗第二个人， 做到张家辉？ 冇可能噶嘛！ 张家辉都用咗一定嘅年月入去浸淫啦，电视台都走过两个。先可以登上電影嘅大銀幕，你有冇搬出呢啲概念啊？你有冇啊？咁你點講噶？ 我冇學過，冇得急嘅呢啲嘢，慢慢嚟啦。 俾啲時間佢係嘛？ 你都係個好嘅老師， 唔係喎？你都同我哋咁樣講喎，俾啲時間我哋啊！ 俾咗幾年都， 幾年唔止，俾咗十幾年。 十幾年 啊？點啊？你而家個感覺係嘛？煮嘢食都係啊，俾啲時間。 俾時間。 穿着破布西装，拿着手指弹着魔法乐章，漫步走在沙漠里的被岁月穿起的时光，望不到边际的帝国，永远不出现的王座，我用长剑穿梭1920错过的部署。变成圣诞玛格丽特，陪我变成了苹果，朝鲜式的生活还是他的原本生活的小丑，不是烟斗的烟头，连唱的鸽子你又飞走，轻轻轻的他这个花在不知什么感受。自由不绝的水墨，画图优雅的上帝是这一张笔尖的隐墨，漂洋过海的享受总在一无所有的温柔，寂寞的自由才能抓住长远要的 小声亲近我的巴黎斯的海岸，星空下的夜晚脚别反顾点燃，梦寐的太短暂，难过桥上呐喊，这世上的 少的热闹如此孤单。 周杰伦啊，最伟大的作品《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8:30，27度气温咧，相对湿度87%。 早晨啊 ，O， 早晨，钟哥， 早晨啊 ，Bobby， 喂，问下你哋先，中唔中意食日本料理咧？ 中意， 系啊，我知道啊，钟哥特别系中意食啲即系可能一啲唔同嘅料理添啦，唔系我哋平时可能普通食嘅一啲料理啦。回转寿司又 O 唔 OK 咧？ 哇，其实呢个我系挚爱嚟 嘅，系啊。 不过好多人咧都话，诶、哎，通常啊，即系好多人啲谂法就系通常回转寿司嗰啲寿司应该冇咁靓嘅。 哦，即系转出嚟嗰啲系嘛，即系冇咁新鲜嘅。 咁但系又唔同嘅，即系嗰个回转寿司，另外食嘅就系食嗰种嘅环境、气氛、情怀啊嘛。 一谂就谂起掌门人， 系、 再谂就谂起洪天明， 边个食咁样？ 一千叶嘅花枝恋寿司咁样系嘛？ 系啊，因为唔同啊嘛，你去真系你坐喺度有个厨师喺你前面整俾你食。同食回转又系唔同 嘅。喂，你嗰阵时上掌门人玩呢啲辣辣寿司，有冇食到喊噶？ 梗系有啦， 真系食到喊。咁大嚿 wasabi， 我好记得嗰次食中咗一个好大嘅，真系成嚿饭咁大嘅 wasabi。 喂，其实系咪排演排练嚟噶？ 冇得排练， 成日都想知电视台大 真实反应。 有一个准备嘅，佢哋全部准备咗好多牛奶喺度嘅，因为如果你真系辣果龙咧，或者你觉得个胃唔舒服啊，或者喉咙唔舒服咧，即刻饮奶，即系狂饮咁样，即系当然都唔系几好 啦。系啊，真系冇办法啦。咁但系 都系帮唔到嘅，其实 你食咁大嚿，应该都有啲难啦。要止止喊啦，要俾啲纸巾抹抹啲眼泪先。我自己咧食回转寿司就有一个自己个人嘅小攻略嘅，我又唔会中意坐喺嗰个寿司嘅出口位，因为有啲回转寿司店咧就系喺里边个厨房有个窿仔咧，嗰个回转带褪出嚟噶嘛。咁我通常咧就中意坐喺嗰个出寿司嘅位置，大概可能距离大概十零张凳咁上下啦。 咁远？ 系啊，因为如果一拎出嚟，你又转都唔转咁样拎咧，又冇咗嗰种食回转寿司嘅快感。咁我又中意睇住佢真系，由远至近，系啦嗰种感觉。咁我攞咗嗰个心理上嘅感觉之后咧，又可以拣到一个叫做都几新鲜啦，因为唔系好远啊嘛，佢离 多一个危机噶，即系佢行出嚟嘅时候，俾前面嗰十几张台攞咗咯。 我都有试过呢一个经验嘅，咁我就会再等咯，唯有。但我都宁愿要享受埋嗰个心理上嘅快感。 期待啦， 系啊，真系个其实你食嘢又好，买嘢又好咧，嗰种期待嘅感觉系好紧要嘅。 唔知佢有啲乜嘢出嚟嘅感觉， 系啊， 咩嚟嘅咧？ 会唔会再出多一碟咧？前面嗰碟俾人攞咗，会唔会整多一碟花枝恋寿司咧？ 点知系纳豆咁样？ 有时好难讲啊，所以就唔知啦。 纳豆正啊， 正啊！ 我近几年好中意，我都中意。你 人大咗，我唔 OK， 我未去到中意纳豆嘅时候。 我喺日本食纳豆放题嘅，即系任食嗰啲咧， 好似话木村咧 keep 得咁好，都系 食纳豆啊！ 吓，真系咩？ 系啊， 我唔好意思啊， 女人 唔好意思啊， 哇！即刻只眼冰冰 咁样，唔系讲翻个 靓啲就即刻改口啊！ 有嘢好，即系有好处，梗系可以试下啦。但系咧，嗱，头先阿钟哥讲纳豆嘅嘅回转啦，咁但系咧，今次咧想讲咧就系话日本最近开咗一间咧叫做第一间回转嘅荞麦面店。 哦，嗱， 以往咧啲荞麦面咧咪就系你打开个碗盖，你一日未试话唔食嘅时候，佢就会一路添落去俾你嘅。咁而家呢一个回转嘅荞麦面店咧个方式咧就有啲得意嘅，因为其实荞麦面呢个品种啊，即系来来去去都系嗰啲啦。咁通常如果你食开某一种。其实我都唔好识分佢嗰个颜色同埋佢嗰个味道有乜分别啦。咁但系总之就系每一个荞麦面店做出嚟嘅面条咧，都会有少少唔一样啦。无论系颜色上啊，或者系个口感上都会唔一样啦。咁佢今次所讲嘅呢一间荞麦面店咧，就系用一种咧每一个碗入边系一啖面嘅份量。咁于是乎咧，就系喺限时之内咧，个客人咧喺入边咧可以食到几多碗咧？吓，系啊，都系收咁多钱嘅。即系一个费用，你中意食几多都得。 一张票睇到笑，喂 OK 啊，我中意食荞麦面嘅，其实 我都 OK 啊。 系，但系要食冻嗰版本咯，因为佢有阵时会整冷面啦，有阵时会热食唔到咁多噶。 小白识唔识得整荞麦面噶？ 系啊，我都相信佢识啊。 小白通常日本嗰啲都识搞噶啦。 唔系，我专登问佢嘅。 系啊， 我识整又唔整翻嚟，即系咩都话有冷食有热食噶嘛。 系冷食咪可以拎翻嚟咯，系啊，你 OK 喎。叮都唔使叮添喎， 你哋又好嘢，我帮小白啊，头先咧喺度 你喺翻直播室入边嘅时候，佢又唔问你喎，系咪先？咁你而家咧就即系冇得回应咯，冇得 feedback 咯。 你知唔知咧？人咧有距离嘅时候咧，就可以即系将啲真心话咧就更加可以即系坦荡荡咁讲出嚟。 下次剩翻嚟咯，你又睇下佢哋食唔食吓？即系你话隔咗夜嘅，因为要冰冻啊，冰咗一晚噶啦。 所以嘅小白啊， 系咪 啊？啲嘢 OK OK， 小白 OK 嘅，应该好 enjoy。 不过咧 ，Barbie 都几好啊，搵呢个旅游。嘅資訊咧，因為日本嗰度開啦，你都知道琴日咧就開始搞嗰個入境隔離咧3+4嗰個啦，佢好興奮，我所有朋友咧全部都耶，即刻 ready 啦， 上去唔係啊，你上去撳下嗰啲咧叫做有得飛嗰啲 app 啊，即係平時嗰啲幫你 plan 行程啊，4日3夜新加坡啊，4日3夜雙根啊嗰啲，你撳完之後咧，你擺喺嗰個購物籃嗰度，唔俾錢啊， 隨時準備好， 都興奮啊， 不過都講多句先，即係雖然咧呢一個可能令到大家開心咗，但係你都記住，你離開咗香港翻嚟嘅時候，可能你會啊時間縮短到啊，縮短咗啊，咁但係你要記住，你去到外地。千祈唔好除得個口罩，即係呢個你都知道喺唔同嘅地方，可能嗰個疫情都有唔同嘅變動。係 啊，一定要保護自己咯。 諗住啊，我呢邊開心咗，過到去諗住可以輕鬆啲嘅話咧。都是要小心啲， 系呢个都是温馨提示嚟嘅。咁啊，讲开温馨提示，同大家睇埋天气啦。今日多云啊，有狂风骤雨，同埋咧强烈嘅狂风雷暴啊，雨势咧有时颇大噶。日间气温咧徘徊喺29度左右，吹清劲嘅偏东风啦。离岸及高地咧，佢吹强风啦。1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8:30啦。 我仲挂住阿芭比仲话讲嗰碗一口吃荞麦面， 系啊，啲人话平均可以吃到。大概90碗至到百， 九十碗 女士嘅份量可以食到90碗，因为一啖一啖一碗， 咪都90啖啊？ 其实可能唔系好大啖咧，同埋俾咗钱，通常系食多啲嘅。 嘅时候，访华期间将会同中方就北韩无核化、供应链稳定等安全与经济领域嘅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并将会企喺守护国家利益嘅角度。就雙方面對的各種問題，亦向中方展明立場。被問到中方是否會要求韓方維持對薩德反導彈系統的3不政策，朴振梅認為有關政策與南韓安全主權相關，中方應該尊重韓方的主權安全，才能夠順利發展韓中關係。分析指，朴振此行到中国正致力消除两国就南韩决定参加晶片四方联盟预备会议而产生的分歧。朴振强调，晶片联盟并非为了排斥特定国家，又说中国是南韩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也都是南韩在供应链方面的重要合作对象，韩方有必要与中方就稳定管理供应链沟通对话。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491，瑞士法郎8.219，澳元5.489，加元6.107，新西兰元4.939，欧元8.008。每百日元对港元5.8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998。日经平均指数报18,250点，升0.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05美元，卖出1,788.7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590公里，即是北纬17.1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那个热带低气压会继续靠近广东沿岸，并稍微增强。受其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离岸同高地吹强风，稍后普遍风势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在今日上午10点至下午1点之间，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气温徘徊喺29度左右，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同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

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呢、這个时间咧，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声卿啊，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啊，同大家咧睇睇琴日港股咧就要跌啊，跌156点，咁、跌唔系问题，但系咧成交咧真系好恩，好少啊， 好弱啊。 再加上啦，其实港股业绩期咧，理论上啲成交唔会咁少，大市系成交淡静啊，报章系咁形容。Kenny， 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咧？究竟啊，资金观望紧啲乜嘢咧？交俾你帮我哋详细分析啦，唔该晒。 好啊，嗱，呢个就有问题啦，大家都唔知道等乜嘢喺度，咁因為個成交方面咧，實在真係太少啦，咁所以變咗咧個市況方面咧，其實就嗰、那個動力方面咧就明顯就麻麻地啦，所以變咗咧，你見到20000点呢個水位方面啦，都係喺度即係好似唔湯唔水咁樣啦，咁基本上咧，如果大市方面咧唔能夠係成交增加嘅話咧，咁其實你見到好難去即係企住喺20000点樓上呢個水平咯，咁我諗。就而家都係，你都講得啱嘅。另一個焦點方面咧，就會睇翻一啲係即係業績啦。咁可能啲即係焦點或者係嗰啲買賣盤方面咧，都係集中翻喺啲有業績上面嘅股份。咁令到其他事即係股份方面咧，就冇乜新嘅因素啊動力之下嘅話咧，就變得成交好少喎。 嗯，咁可能咧大市咧都要淡靜一段時間喎。 咁啊，鬼加火啦，乜、都唔係嘅，可能迎接另一個嘅喜悦咁樣啦。不過我想問一問阿 Kenny， 我一路睇。跟阿里巴巴谂住佢芝麻开门啦，咁而家佢点算咧？喂，仲要琴日收市报88.8，咁而家点搞啊？阿里巴巴 因为 soft fan 咧就转仓，咁啊而此咧就有机会有啲沽售嘅压力。咁啊 ，Kenny 件事应该点去分析啊？ 嗱，其實就好似等於騰訊嘅情況一樣啫嘛。你見到騰訊方面啦，其實之前一路都係即係持續性係跑輸嘅。咁當然啦，就係、是、其實另一個因素就係話，譬如佢分嘅版號審批方面咧，仍然都係冇去份啦。咁但係就佢另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就係嗰個南非嘅投資者方面啦，都講到明就會係即係減持啦。咁所以變咗大家都唔會咁傻咧，就炒高俾佢減持噶嘛。咁而阿里方面嘅情況樣啦，個SoftBank 方面亦都係講就話可能會利用一啲即係遠期嘅合約方面咧嚟到去減持啦。咁當然啦，就透過呢個遠期合約嘅話咧，就未必話即時咧就將啲貨係沽出市場上邊嘅。咁但係就始終呢啲 OTC 嘅 arrangement 嘅話咧，對個股價上面都會有一定嘅影響。其實嗱，講真，佢又唔係話好罕有嘅，因為睇翻好多啲。大股東方面咧，可能啲持股啊，都會透過一啲場外嘅交易，包括可能啲遠期合掉期合約啊，或者係期權啊等等嘅安排嚟到去對沖住佢嘅 position 嘅。咁但係就始終無論如何都好啦，就有咗呢啲安排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對股價嘅上升咧，都會造成一定嘅影響喺度嘅。咁你反而睇翻基本面咧，其實佢咪公布咗呢個業績噶嘛？咁就公布咗六月底至嗰個第一季業績噶嘛，咁你見到其實我又覺得係 OK 嘅，因為睇翻就整體嚟講嘅話咧，佢哋喺控制成本嘅情況之下嘅，你見到其實佢哋個利潤嗰個狀況方面咧，都係有所改善喺度啦。咁尤其是雲計算嗰度咧，就按年升咗10%嘅，即係雖然嗰個係整體嗰個係即係消費者服務收入咧，就係升咗5%啦，咁但係就雲咧係 OK 嘅。不過有一個值得注意就係話咧，佢哋譬如旗下嘅天貓啊、淘寶咧，嗰、那個銷售嘅增長方面咧，係低過整體嘅零售嘅銷售增長嘅。咁依個就比較係過往罕有啲，因為通常電商方面咧，那個銷售增長咧都係遠高於咧嗰個整體嘅零售噶嘛。咁但係今次你睇到個數據方面咧，就係低過嘅。咁嗱，有兩個可能性啦，第一可能性就係電商嘅環境競爭激烈咗啦。第二個可能性嘅話就係、是。其實特登做少啲啦，因為你知之前係打壓住佢嘅話啊，呢個係壟斷市場啊，二選一啦，哇！而家你仲表現得非常之勁嘅話咧，咁啊就麻煩啦，係咪？就引致人哋再注意佢啦嘛，咁呢個係另一個可能咯。 咁所以暫時都係又係觀望下先喎、 係啦，跟住呢個就唔可以觀望咯，因為而家見到國際能源價格咧都非常之厲害，我都就嚟喺屋企唔敢開冷氣嘅。咁如果你話即係你話遲啲嘅話咧，咁啊見到譬如中電咁樣啦，咁啊亦都有消息話到啦，咁啊由於呢個澳洲能源對沖合約錄得巨額嘅公平值虧損啊，咁啊上半年咧就轉型為虧，咁啊淨蝕48.55亿元嘅。咁啊見到而家嗱香港嘅燃料費咧，或者係按年大增，有機會去到40%噶。咁啊年初至今咧。 淨電費都已經上調了 8% 啦。咁啊，出年嘅電費更加咧就可以話係加價都避無可避噶啦。咁啊，中電呢個股價前景又如何咧？咁樣 跌咗好多啊！之前買 option 又買輸曬。点搞啊 ，Kenny 呢、這个吓？ 系啊，你其实真系澳洲诶，呢、這个系中电咧喺境外市场方面咧个表现一路都系真系试过几次选手嘅，真系麻麻地。咁、今次咧你睇翻就最主要个 bottom line 方面咧咁差嘅话就是、澳洲咧，其实香港系 OK 嘅。你睇翻香港嗰个系能源嘅业务方面咧，营运盈利系升咗 5.4% 嘅。咁啊内地方面咧就更加咧个盈利升咗 29.8%。咁最主要係澳洲就錄得86億嘅虧損。 哇！即係賺咗唔夠蝕喎。 係啊，之前同期咧，澳洲方面咧就有8億幾嘅盈利，即係話由8億幾嘅純利咧，就扭虧為大幅虧損86億幾，咁就拖累咗個集團嗰個 bottom line。不過好彩都繼續維持翻派息啊。咁第二啲買得中電呢啲公用股都係收息㗎啦。咁都叫好彩。咁頭先提到嗰、那個虧損最主要就係因為咧。佢嗰、那個喺澳洲業務上面嘅話咧，嗰、那個實現價格下跌啦。咁啊，先前咧就係、是、簽訂咗啲能源嘅對沖合約嘅價格咧，就係、是、遠低過今年嘅現貨價格啊。咁所以喺帳面上邊係虧損。嗱，好多時咧，其實呢啲即係尤其是喺外圍嗰啲咁嘅電力公司嘅話咧，都會係簽訂一啲遠期嘅合約咧，嚟到去 lock 死自己個銷售價嘅。點知原來咧嗰、那個價錢咧而家係升咗。咁喺會計上面嘅話咧，其實你要 book 一個係 loss 落去，因為 suppose 即假設你而家可以買到$10嘅嘢，但係你一年之前咧就同人哋簽訂一個$5嘅合約嘅話咧，咁你而家咪帳面上虧損咗$5咯。 係，咁所以即係有陣時去睇呢一類嘅公用股咧，都要睇一啲管理層啊，究竟管理間公司管理得好唔好啊嚇？ 係㗎， 咁你見即係中電啊或者煤氣啊啲股價碌咗落嚟咧，都要啲時間先可以升得翻上去，係咪咁樣睇咧 ，Kenny？ 嗱，頭先你提到一扎股份咧，其實佢哋面對緊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是、嗰、那個。能源成本上升的問題啦，中電亦都是一樣的，你睇翻咧，就算佢哋香港業務雖然有營運盈利都係好啲，咁但係咧，其實佢哋都面對緊個成本上升嘅。咁相較舊年嘅話咧，那個燃料成本咧上升咗 40%， 咁相較前年嘅話咧，更加增長 60% 添。咁所以咧就面對咩問題咧？大家都有心理準備啦，嚟緊咧就要加電費啦，好大機會都係。咁所以我哋之前喺節目都成日講咧，喺而家呢啲面對通脹嘅環境啊，能源價格成本上升的问题的话呢，大家就要买一些是那些即公用事业的股份呢，因为他们有天生呢就对抗通胀能力，因为你想想如果他那个燃料成本费的话呢，十成八九都要加你费的啦，我很难不加你费的嘛，同埋亦都有大条道理去加嘛。 是啊，咁所以即 一定要一定要比喎，即加完之后你一定要比喎。 是 啊，如果你话譬如去名牌包包或者是 可以唔 买 啊嘛， 可以唔买啊，你唔可以唔用电的嘛。 是啊，真是啊，咁同交税一样啊，一定要比的、电费水费啊煤气费啊。咁啊，今日时间所限咧，未能够问到 Candy 三加四有冇得飞啊？谂住去边度啊？国泰今日又出业绩啊，唔紧要，听日咧同时段咧咁预告一下，讲下啲国泰业绩啊，同埋讲下港铁啦，嚟紧都出业绩啦。咁啊，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Candy 邓世兴，玻璃分析大市同个股，听日再倾过，拜拜。 多谢你，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咧讲两件事啦，虽然短短仲有四分钟。第一件事咧就系、是、如果你未去故宫嘅话咧，九月份嘅门票咧，今日早上10点就开始发售啦。你就要找紧即系完成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时间咧，你就好揿呢个故宫飞，因为好多朋友咧个阿爸阿妈咧好想睇，系啦，但系咧做孝顺仔孝顺女咧，帮佢 book 唔到飞咧，啲阿爸阿妈咧翻去食饭嘅时候咧就会讲话喂。人哋啊，隔篱屋陈师奶都去咗啦，我都未有得去咁样。 人哋个仔啊，帮我系咁揿啊，揿到啊，唉，我都冇得去噶啦。 系啊，陈师奶个仔识得揿 F5 啊。 系啊， 陈师奶个仔应该咧系有程式自己帮佢揿 F5 嘅。 咁啊，唔知啊，因为啲嘢都立法会议员都倡议实名制啊，呢、這个故宫咁，我自己都未去嘅，同埋未揿啊，转个头睇下实测系咪真系咁容易揿。 九月份啊， 系啦，九月份啊，要隔月咁。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问下啲拍档啦， 多唔多睇自己隻窗有冇话有问题啊，驚摇摇噏噏啊咁样。 有经常添，係咪成日要睇。 我反而好少，因为我啲窗唔係好开个屋企。 哦， 但间唔中都要睇睇㗎。 係我都系啊，我都系，其实我啲窗都间都唔系好开啊，都系开冷气比较多啲啦。咁、但系呢屋宇署呢有一个新嘅 app， 镜下呢个食字啊饱晒。知唔知叫咩啊？ 嗯， 窗安无事， 嗯， 即系即系嗰个窗户个窗啊，窗安无事就方便咧合资格验窗嘅。咁、你知啲楼咧过咗十年咧，其实啲窗咧都要定期验噶嘛。 系啊， 如果唔系咧，即系有啲咩衣物咧，即系折咗落街咧，整到人啊，或者即系虚惊一场啊，点样都唔好。 你Barbie，你屋企个窗如果唔系成日开你开嘅时候都要小心啲。 咁我直情系唔敢开嘅，听到你咁讲，我应该揾啲专业人士帮我检查，直接自己就。唔好亂咁開啦！ 啱啦，啱啦，系啦。咁啊，呢個屋宇署嘅 app 咧，再講多次，窗安無事，嚇、幾好啊！我覺得個名改啦，個窗冇事就冇事噶啦，係咪先？咁啊，嗱，呢個強制驗窗計劃咧就規定啊，樓齡十年或者以上嘅私人樓宇咧，嘅業主咧獲得咧呢個屋宇署法定通知之後咧，就需要委任咧合資格人士咧去驗樓，咁啊包括驗窗等等咁樣啦。其實咧小弟屋企咧都已經驗咗啦，前排咁啊，真係揾啲合資格嘅承建商，同埋咧如果你嗰個業主立案法團啊嗰啲互助委員會咧下邊其實會 list 咗一啲叫做 选过嘅 系啦，建议你嗰啲合法嗰啲啦，有十个八个咁样，咁、你咪其中嗰啲打一个电话话啊，系到时有验窗，如果你唔验窗咧，其实可能会有法律责任噶，即系层楼搞咗咁耐， 要攞翻张纸噶嘛呢啲。 系啦，咁啊详情咧，大家就了解翻上屋宇署嘅网站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咁啊，即系有好多嘢都要成日 check 住啊，系 body check。系啦， 系啊 ，window check 系咪先？你就算上网嗰个 window 都要 check 下，有阵时轻机入边成部电脑嗰啲嘢咧冇晒咧，唉，咁都系麻烦啦。咁啊，时间嚟到咧接近啊8:24啊。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 TDC Hotline 咧，继续会有私分喺度噶。一年一度嘅美食博览咧，就即将喺后日星期四咧开锣咯噃。由8月11日起，咁啊连续5日咧喺湾仔会展嗰度举行噶。今日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市场推广及买家事务副总监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为大家介绍今届嘅博览亮点噶噃。早晨 Baron， 早晨啊，思芬，万众期待嘅美食博览咧，咁其实两日后咧就开场噶啦。咁同期咧就仲有美乳健生活博览啦，同埋。家电家品博览以及系国际茶展嘅，咁咧四个展览咧就汇聚接近1000个参展商嘅。咁今年美食博览咧就继续会设有公众馆、专柜美食区同埋贸易区嘅，咁为大家咧系带嚟各式各样嘅美食啦同埋饮品嘅。咁咧喺公众馆入边，美食汇水廊咧就会云集20多个著名嘅品牌。咁而中秋节就快到啦，咁有好多展商咧都会呈现各款嘅分析嘅月饼礼盒啦。咁例如有机械猫、卡通人物嘅月饼啦，亦都有生酮四色流心月饼，同埋咧全港首创威灵顿月饼等等嘅。展览里边咧，亦都会同时有多个嘅展团咧，系带嚟各种优质食品嘅，包括港九罐头、洋酒伙食行商会联成南北行公所啦，亦都有香港饮食联盟、香港人撑香港品牌、香港韩人商工会、香港食品科技协会、香港酒业总商会同埋香港酒类行业协会等等嘅展团嘅。咁另外咧，亦都喺博览里边咧，仲有3个中国内地展团咧，就会透过本地嘅代表参展嘅。咁包括有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啦，亦都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同埋咧重庆市嘅。咁而海外咧，亦都有展团参加啦，例如系呢个日本嘅清心县啦、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同埋印尼馆嘅。咁而另外啦，专柜美食区咧，今年咧亦都新增咗啤酒畅饮嘅主题嘅。咁啊，加埋另外其他主题啦，专柜美食区除咗有各款嘅歐陸同埋亞洲美食咧，就仲有精緻嘅甜品啦、咖啡、手工啤酒同埋其他有機食品嘅。 阿 Baron 啊，咁唔知咧會唔會有一啲嘅深水美食推介俾大家咁咧？ 當然有啦，時下咧就好興呢個健康飲食啦，咁所以想食得健康嘅同時又可以滿足味蕾。 類咧，就要留意博覽裏邊嘅健康食品啊。咁好似有咧一款零膽固醇高蛋白植物肉黃金雞塊啦，亦都有咧採用獨有呢個純素蛋白質配方嘅純植物蟹餅。咁另外啦，亦都有以泰國農場新鮮香料同埋秘製醬汁特製而成嘅泰式清咖喱植物雞肉。咁咧呢個雞肉咧就選用無添加激素嘅雞啊，同埋無添加味精啦，同埋冇防腐劑嘅。咁另外咧就仲有咧台灣養生酒入膳製作嘅養生黃酒雞煲嘅。咁就連小食咧其實都有一啲健康嘅選擇嘅。咁好似咧博覽裏邊咧都會有展商帶嚟咧無添加糖嘅雪糕啦，只係用咗咧天然代糖嘅赤棗糖醇嘅。咁仲有齊咧呢個朱古力藍莓、白雀茶、綠茶同埋黑芝麻咧五款嘅口味。咁另外咧，亦都有含有呢個150億活性益生菌同埋呢個膳食纖維嘅澳洲益生菌牛奶咧，都係一啲健康之選嚟嘅。 阿 Baron 啊，其實展會係咪有好多嘅精彩節目可以俾大家參加嘅咧？ 當然有啦。咁其實每年美食博覽嘅焦點活動咧，都梗係有一眾嘅名廚咧，就會嚟示範一啲佢哋嘅經典菜式嘅。今年咧，我哋都為咗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5周年啦，所以我哋大會咧亦都特別邀請咗咧13位星級名廚咧喺現場。是進行25道菜的烹飪示範的，包括5星級酒店中菜行政總廚何偉成師傅星期四會過來，亦都有中菜總廚何振雄師傅，還有大型連鎖潮州酒家的行政總廚許美德師傅，亦都會請來燒味餐廳創辦人及行政總廚姜若南等等名廚會來現場示範的。除了烹飪示範之外，我們就還有星級有型食肆小鹽小唐顯公價以及疫情期間的健康食品等等推廣活動的。 我知道同期舉行的還會有業內買家而設的美食博覽貿易區和香港國際茶展，不如都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啊，那今年的美食博覽貿易區和香港國際茶展呢都會有一個特別的安排的，就是以我們貿發局全新的融合展覽模式 Exhibition Plus 是舉行的。實體的展期就是8月11至13號3日的，而網上展就會延長到8月20号嘅。咁美食博览贸易区咧就有超过100间参展商啦，同埋多个嘅地区展馆嘅。咁包括有中国内地嘅多个省份啦，好似浙江啊、湖北，同埋参加网上展嘅四川展馆等等嘅。咁而香港国际茶展咧，亦都设有湖北展馆啦，展出各地嘅名茶、茶具同埋茶制品都有嘅。咁例如云南嘅大益茶啦，亦都有港式奶茶用嘅冲茶套装啊，同埋珍贵嘅清代光水青花葡萄纹盖碗嘅。咁另外喺展览期间咧，亦都会有多项嘅活动啦，包括有呢个养生茶疗同埋金茶皇工作坊嘅讲座嘅。3日嘅茶展咧，系同时开放俾业内买家同埋公众人士咧，系可以持票参观嘅。 嗱，除咗美食博览同埋香港国际茶展，同期仲有家电家品博览同埋美与健生活博览嘅噃。门票方面咧，只系需要25蚊就可以去晒4个展览。以上4个展览咧，连埋尊贵美食区嘅套票都只系40蚊啫。详情可以上去贸发局嘅网站嗰度查阅噶噃。 提提大家，记住上八月食住买网页攞齐各项着数优惠，入场搜货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视乎本地风力变化，在上午10点至下午1点之间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继续靠近广东沿岸，并稍为增强。受其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离岸和高地吹强风，稍后普遍风势会进一步增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联邦调查局人员突击搜查他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指称人员打开了一个夹门。外电引述知情人士说，行动和调查特朗普是否带走他在白宫任职期间的机密纪录有关。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都未有证实行动。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批评，突击搜查没有必要和并不适当。他批评这个是国家的黑暗时期，

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人生路上敢于追梦， 体验不一样的人生。 由香港电台同恒生大学传播学院联合制作，邀请香港不同界别的朋友同主持人一起畅谈人生。 今集我们请来的嘉宾，跨媒体文化人郑丹瑞先生，同我们分享他的创作经历和人生故事。 不一样的旅程， 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导师世家的后代，心思神密的刑警，从猜忌走向信任，两人一路可以点走呢？ 你想彻底摆脱黑暗，最好的方法就是努力令自己企在有光的一边。 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8月8日起晚上9: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Baby, you're my home, where I belong. Dorito Menon Naiko Dobaga. 出产自日本兵库县的摇滚四人组合 Five New Old， 他们全新的歌曲 Perfect Vacation。他们说今年的夏天温度特别高，所以希望用自己双手为炎炎的夏日加上更多的色彩，为大家带来欢笑。乐队的四位成员异口同声都说，比起纯粹为名利，他们更加希望乐迷从音乐的角度欣赏他们的作品。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Five New Old Perfect Vacatio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计一线。 阿欧同你讲养生。 早晨，早晨啊！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啊，阿欧今日揾嚟咧，注册物理治疗师啦，曹景峰 Kenny 啊，同我哋分享一啲啦，啊，有啲痛症点算好咧？咁样，早晨啊 ，Kenny。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上个礼拜呢个环节咧，咁啊，讲咗啊，瞓喺颈啊，点样去缓解啦？咁啊 ，recap 少少啦，就系话啊，用热敷咧都帮到手嘅，咁样咁啊，希望可以舒缓到啲啦。咁今日咧，追翻个本源啦，个本。原就系喂，关唔关？有阵时瞓得差咧，就系、是、个床褥出咗事啊！其实床褥应该软淋淋好啊，定系硬骨骨好咧？而且坊间咧，依家成日都会有啲床褥咧，动辄啊，几多钱啊？3-4万元个消费券咧，用晒啊，都唔够买。咁但系咪越贵越好咧？呢啲都系关于床褥嘅迷思啦。今日咧就请啊，Kenny 咧同我哋逐一解拆，交俾你啦 ，Kenny， 唔该晒。 哦，冇问题。第一样嘢咧，其实我哋拣床褥啦，一定系最主要系睇嗰个软硬度嘅，因为好多人就成日觉得啊，你床褥梗系要有个承托啦，系咪？咁梗系要越硬越好啦，咁越硬就承托到个脊椎，但系其实就唔系嘅。其实我哋讲最关键咧，我哋去拣一个床褥咧，其实只要有中度嘅硬身就足够，因为第一你谂下，如果太冧，其实反而可能佢未必承托到我哋脊椎啦。但系如果太硬嘅话咧，其实因为我哋人嘅重量唔够个压力啊。其实反而我哋叫做硬碰硬嘅时候咧，我哋会令到我哋腰间嗰个脊椎咧， 長期都受壓。我哋一血液循環一受咗咧，其實好多痛症就會出嚟。咁、所以多數我哋去諗，點樣為之一個中度硬呢？如果係咁講嘅話，咁其實我哋反而係睇使用者嘅嗰個體重。體重係啦，咁多數我哋講較輕嘅人咧，其實一般我哋會建議佢哋瞓一啲相對腍少少嘅床褥嚇，因為佢哋如果瞓落太硬嘅話咧，佢哋嘅體重本身唔夠嗰個壓力啊，佢哋會令到嗰個腰椎同埋嗰張床褥個空隙啦，我哋叫做太大，咁肌肉都冇咗個承托。咁但係相對如果較重嘅人咧，其實我哋就建議佢哋瞓翻一啲硬少少，因為諗一諗就係如果佢哋瞓得太腍嘅床褥嘅話咧，其實佢哋嘅腰咧。会向下沉得好劲，咁我哋一般多数讲咧系一个 C 型嘅向下沉，咁长期拉住啲我哋叫做腰椎嘅肌肉啦，咁瞓醒觉咧又系好容易会系有呢个腰酸背痛啊，咁所以咧点样可以去睇究竟呢个床啱啱你咧，都可以教大家一个小测试。 好啊，好啊， 系啦，咁我哋最简单就系我哋可以叫个使用者啦吓，平瞓喺个床褥上边，咁之后呢个时候咧，我哋要揾一个小帮手嘅吓，揾一揾可能身边一个人，我哋尝试叫佢将一只手掌咧。放入去嗰個腰間嚇，咁假設如果我哋講緊咧喺嗰個腰間同床褥嘅嗰個空隙嚇，淨係擺到一隻手指嘅話咧，咁其實個承托力係足夠嘅嚇。咁但係如果多過一隻手指咧，就證明咗咧，個床褥可能咧唔啱佢，或者可能甚至我哋講隻手指，攝都攝唔入喎。咁證明咗個承托力咧，其實就唔足夠，係啦。咁所以個空隙一隻手指就夠噶。 明白啦。咁呢個小測試咧，咁啊啲叫做屋企成員幫下手啦，即係個阿爸幫個仔試下，睇下個床褥啱唔啱咧。因為有陣時你買貴嘢咧，未必貴就真係好嘅。最緊要好似頭先 Kenny 咁樣話齋，個承托度高唔高啦？呢個係重點嚟嘅。不過啊，我又喺度諗咧，依家大流行之後咧。未大家多咗去 station 嘅，去 station 咧，其实嗰啲床褥咧都软淋淋嘅，我就真系冇瞓过啲超硬嘅床褥，咁又点解释咧？但系瞓嗰啲软淋淋床褥咧，又好似成个人咧，好似好赖皮啊，或者好 hea 咁样，咁又觉得好似好舒服、啊。咁究竟舒服同埋对自己嘅脊椎啊或者脊骨好，系咪两回事咧 ，Kenny？ 多数咧，其实我哋一般咧，如果瞓落一啲叫做比较腍身嘅床褥啦，其实你嗰刻你觉得你成个人被人包住晒，即系你叫做嗰刻你一定觉得系，个承托好似好好、啊个背脊黐晒个床褥。但其实我哋多数讲一般嘅肌肉问题咧，其实系瞓完觉之后或者可能瞓咗一段时间咧，先会出现。因为我哋知道其实腰椎我哋一个咁长嘅一个结构啦，我哋有好多嘅肌肉，咁所以多数咧，其实腰嘅痛症或者问题咧。好多時候其實係去到一個我哋叫中度嚴重，甚至已經好嚴重嘅情況咧，啲痛先會慢慢出嚟，係啦。咁所以咧變相就係好多人覺得，喂，瞓落去好舒服啊，甚至我哋可能話瞓喺大班椅、瞓梳化，哇，瞓曬落去，升曬落去，哇，好舒服啊！但其實當一出現有痛嘅時候，其實證明咗個腰椎已經係一個長期受壓，甚至我哋叫做啲肌肉乸實曬嘅感覺噶啦，係啦。咁所以千祈就唔好瞓啲太腍嘅。嗰啲床褥 系咁多唔多一啲叫做病人啦嚟求治嘅时候就系话啊腰椎原来长期都受压咁啊，即系喺你哋物理治疗嘅角度啦，点样可以舒缓到咧？咁你都知道换床褥唔系一时三刻噶嘛，因为有好多人系哇，即系忙起上嚟，或者你要抌咗张旧嘅换张新，可能都要。搞兩三日先搞得到，你又知道香港個居住環境其實真係啊寸金尺土啦呢啲，咁所以哇，如果嚟求治，有啲咩一兩個動作有機會舒緩得到啦？ 第一樣嘢咧，我哋要知道就係、是之前上次都有提過，就係、是、我哋講如果一啲過緊嘅肌肉咧，其實係唔適宜去做一啲太大嘅伸展，係、啦，因為啲肌肉如果拉實曬咧，你夾硬拉咧，反而會越拉越實嘅。咁、所以多數如果真係一般有啲哇，可能成日都會有啲腰酸背痛啊，不論可能係床褥問題啊，定還是一啲我哋叫上班族啦、啊、咁所以一般建議第一樣嘢，佢哋就係要做翻一啲嘅肌肉嘅放鬆。咁我哋就一般嚇、會建議佢哋去攞一啲嘅按摩波去處理嘅嚇、按摩波係啦。咁多數就我哋叫做按摩波個原理咧，其實只係會將我哋啲肌肉咧，透過一個 friction 或者我哋一個叫做 shearing force 去慢慢將啲肌肉咧碌翻鬆。咁最緊要碌嘅位置咧，我一般會建議係碌翻我哋腰椎左右兩邊嘅肌肉嘅。咁我哋學名就叫做竖脊肌啦，咁大家可以觀眾咧攞隻手摸摸自己中間脊椎下邊腰椎 嘅左右兩邊，你摸得有兩條好硬嘅，兩條好硬嘅，好似光管咁嘅肌肉。咁嗰條就係我哋叫做最常出現問題嘅，叫做豎棘肌。咁多數咧，我哋攞個按摩波咧，喺嗰啲位置慢慢左右嚇，記住個方向要左右，將個肌肉咧碌翻鬆佢。咁只要個肌肉放鬆咗咧，其實你再做翻啲輕微嘅伸展咧，都已經幫到好多噶啦，係啦。咁但係假設喺觀眾可能話啊，咁冇咩按摩波喎，咁點算咧？咁其實最簡單都可以用翻一啲嘅熱敷，係啦，因為我哋講熱敷其實都可以令到個肌肉放鬆。第二就係可以幫到我哋嘅血液循環增加。咁所以多數我哋一般叫做針對肌肉放鬆下，其實只不過做一個15分鐘嘅熱敷，敷正喺你唔舒服嘅位置。做到嘅話，就每日做大概三至四次，其實都會令到我哋肌肉咧有一個放鬆嘅效果。 嗯，咁所以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就可以了解翻啦。今個早上咧，多謝 Kenny 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下集咧，我哋繼續有註冊物理治療師啦，曹景峰啊，同我哋分享更多嘅。多謝 Kenny，thank you， 拜拜， 拜拜。 怎麼初次約會實在極費思量，起初先推我兩次錯，我氣焰都正常，在一邊說好而你數換你掌聲，找一間小店吃飯，浪漫大氣開場，於燭光跟笑意裡談談童年提及理想，都是应声，静静话言意打烊。饭后未倦吗？跟我逛逛，再送你归家。我可以为你关起手机，上灵魂对话。怎知道三眼就谈到，积住了，错过了你我的家。能像个书生错约佳人。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一吻露低温，剩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情愿待身份晚山尽十万夜那温柔，一针针跟你刺绣年华悠悠，怎会满头风西双灯红楼，仍跪着你手初邂逅。我喜欢双双漫步在雾里，讲摊牌实在是没再跟你这一种路牌远离，只想约会到八千岁，未追写诗作对，凝像个书生错约佳人，蝴蝶满心飞不过未走近，多想一见即吻，但觉相衬，何妨从夏到秋慢慢抱紧，明月正偷窥这对璧人，何用太心急慢路低温，剩执古典小说里优雅的情感，谁狂热会自发，谁又要火速试定终身，甜吻每日一小片比较动人，正是今晚沉着过一世都未犯，重演父母初相识所有路灯，与你有种恋爱预感。 MC 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必要，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延长到去早上嘅十点半。 今日 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细细个开始，我就知道一心不能够二用。就算是忙碌的都市人，现在很擅长 multitasking， 一心多用，做事的时候都是要专心一致的。那你又知不知道一心不能二用的英文应该怎样说呢？林慧转头话你知。讲到做事咧，应该要专心啲、集中啲，先做好一件事，然后再做第二件。即使你可能系好忙碌地工作，一个人做紧五样嘢，同一时间要赶 deadline， 但系都要记住一心不能二用嘅道理。其实个精髓并唔系在于同一时间可唔可以做几多件事，反而系要专心一意、专心致志咁完成。正所谓 ，A man cannot spin and reel at the same time. A man cannot spin and reel at the same time. 呢句说话嘅意思，正正就系一心不能二用啦。若然你系一个非常之熟悉嘅高手，对于事情根本上已经眯埋眼，调翻转都识做嘅话，我相信一心二用可能都唔系问题嘅。不过如果要确保一件事情做得完美的话，可能百分百的专注力都是必须的。记住啦，一心不能二用。 A man cannot spin and reel at the same time. A man cannot spin and reel at the same time.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我咧都系一个经常成日会去湿街市嘅人嚟嘅，咁、买下餸啊，翻屋企啊煮翻两味咁样。 中意自己拣系嘛，落手落脚。 系啊，中意自己拣啊。喂，我睇到咧，今日有啲新闻就话咩啊？有条鱼、黄花鱼、咁啊话到要标价6000港元一条。 有乜咁把炮咧？ 6000港元嗱，先讲下黄花鱼平时街市买个价钱系点样咧？咁、如果即系有听众都冇去到街市嘅话，都可以话翻俾你听。平时咧，如果你系买细条嗰啲咧，通常系四碟咧，四条就一碟，四条一碟嗰啲，你同佢讲话黄花鱼啊，咁啊三或者三条啦，有啲大条啲嘅，咁你佢通常咧都系可能50蚊咁样俾到你嘅。 黄花鱼通常都唔系好游水， 同埋唔系贵价鱼咯， 喺啲冰上边嗰啲咧， 冇错啦。 冰上面、啊、我虽然唔系成日行街市，但我都识分鱼档入面咧游紧水嗰啲咧，即系譬如你话啊，整条红瓜子啊，整条红斑食下啦，咁样嗰啲梗系贵价啦。咁、但系 in between 唔系游水咧，即系喺冰上面嗰啲咧，即系有啲剪。 即係已經釘咗㗎啦， 係啦， 咁你就喺上面就指我要呢碟咁樣啦，跟住佢就劏俾你咁樣，係啦，咁啊細細條，咁有陣時譬如有啲咩好食咧，就我嚟整呢個雪菜黃花魚，我自己都幾中意嘅。 雪菜我未試過， 係啊，好食㗎，即係你釀啲雪菜喺入邊，跟住煎香佢咁樣，即係雪菜炒過先啦。 咁你嗰個廚房第時又可以講下點樣整呢個雪菜黃花魚， 係啊，雪菜黃花魚都好好食啊，咁啊有機會同大家分享下。咁啊，但係見到一個咧就話喂黃花魚。卖成6000元一条黄花鱼，咁啊，点解咧？咁啊，真系有 都系伤金嘅。 喂，我都以为伤金啊，即系去问一问啦，咁样咁有啲传媒问一问，一问嘅时候就话，哦，原来呢条黄花鱼咧有啲特别嘢嘅。嗱，先讲下野生嘅黄花鱼咧，就喺原来十几年之前咧就已经一度绝迹啦。 系 咁啊，系设有呢个休渔期之后咧，先至喺本港咧就再次见得到佢嘅踪影。哦，所以咧，咁啊，專家分析啦，就話係十分罕見嘅一條野生黃花魚， 即係言之就係有休漁期，俾大家可以俾個海面休息。 冇錯，冇休漁期之前咧，咁啊，野生黃花魚就喺香港附近啲水域咧都已經消失咗啦。 不過我想話咧，近排係完結咗啦個休漁期已經，因為前排買魚咧都好困難啊，同埋啲魚咧都係坐飛機嚟啊，即係飛機貨啦。咁依家係咪有翻啲本地魚可以買到咧？ 本地魚嗱，老實講啊，我自己不嬲咧。在街市嗰度咧，我都會見到本地魚嘅，因為香港個制度已經好好啊。 小極都有噶，係 啦，你休漁期嘅時候咧，咁啊當然會少啲啦。但係因為香港好多咧養殖嘅魚類啊，例如譬如之前我哋咪我一年四季都食到黃花魚嘅，其實坦白講喺香港，咁問題就係因為有養殖啊嘛，咁所以佢咪可以繼續供應俾市場咯。咁而家咧街市見到一條咧就係6000元嘅一條黃花魚，好啦，6000元邊個會買咧？我唔知。咁但係既然我覺得如果你問我嘅話啦，咁可能個漁民咧就一大鑊撈上嚟嗰啲魚嘅漁獲嘅時候咧， 揾到筍嘢， 係啦，見到條黃花魚，咁佢就已經可能翻上岸啦。咁我唔知啦，雖然我都覺得 即係捉一條就夠啦，係嘛？而家 唔係，咁你都要人買先得㗎。咁第一，我斷估呢條黃花魚雖然野生啦，又唔會話即係。同平時嗰啲味道差好遠。 你係咪想講佢有機會喺養殖場度走甩嘅咧？ 咁我又唔覺得係嘅， 即係相信佢野生嘅。 咁我都信佢嘅。 我估佢標得嚟係野生咧，佢應該真係野生。不過佢已經做唔到個保育個效果，因為喺啲冰上邊 冇錯啦。咁既然有喺度嘅時候咧，咁既然野生，你都揾到條，即係如果係開頭佢仲喺個海上邊捉到嘅話咧，我覺得不如放咗佢。 係啊，我都係咁話咯，俾機會佢啊。 你要人買又難，咁你撈佢上岸，佢又會死咗咁樣。 係啊， 為咩咧？ 已經冇啦。 係啦，咁 已成。 因为已经俾你捞咗上嚟啊嘛， 同埋咧嗱捞咗上嚟咧，我建议大家真系煮咗佢嚟食喎，如果唔系仲系一个浪费，即系你个极大嘅资源浪费啊嘛，你已经做错咗第一个 operation 啦，你第二个 operation 都做错咧。有陣時真係唔係好好啊！ 有陣時有啲漁民咧，即係外國嗰啲都係香港本地都係，佢哋如果見到啲譬如龍蝦又好，或者見到啲魚都，如果見到佢咧，即係有好多卵喺度嘅，譬如龍蝦咁樣流上嚟嘅時候，哇！佢全部咧都係嗰啲龍蝦蛋黐咗喺度嘅話咧，嗰啲咧其實會做個記號，然後抌翻佢落海嗰度嘅，即係呢啲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步驟。 兩日之後撈翻佢上嚟，都會有冇小龍蝦？唔係呢個講笑啫，小龍蝦唔係龍蝦品種。好啦，多謝小白嘅提供啊！ 好快樂。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三宗嘅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落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非常挤塞，车龙咧系过晒将军澳隧道，排翻去环保大道，近住清水湾半岛。秀茂坪道去将军澳道亦都挤塞，车龙就去到马油塘村。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非常挤塞，龙尾排到环保大道，近住清水湾半岛。秀茂平道去将军澳道咧，亦都挤塞，车龙去到马油塘村。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考虑改道行驶。咁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咧都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兆安苑。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有交通意外，龙尾兆安苑。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澳海城都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海泥村。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有交通意外，龙尾。 海麗村。咁較早前車公廟路迴旋處嘅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交通回復正常。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車多；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加士居道去紅隧方向車龍排到惠里道。東區海底隧道嘅九龍入口龍尾油麗村，獅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擠塞，車龍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龍尾喺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軍澳隧道嘅將軍澳入口受到將軍澳道嘅交通意外影響，車龍排到環保大道近住清水灣半島。路面情況喺九龍方面，新清水灣道落坪石龍尾彩雲村，舊清水灣道落坪石車龍去到飛鵝山道，龍翔道去觀塘龍尾龍盤苑。喺新界方面，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進星工廠大廈一段車多，龍尾去到奇德專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廣場一段擠塞，車龍排到沙田污水處理廠。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沥源村呢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而家部分地区落紧好大雨噶，揸车嘅朋友要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现在到揭幕，我口预备。 我是 Sabrina 张曼莎，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二台话你知， 我啱啱毕咗业啦，都想揾第一份工，唔知道有啲乜嘢途径呢？ 你可以参加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这个计划系俾15至24岁、学历系副学位或者以下嘅离校青年人参加。我都有几位朋友经过呢个计划，得到为期6至12个月嘅有薪在职培训机会。期间雇主呢仲会安排有丰富经验嘅员工担任学员嘅在职培训导师添。 咁对我呢啲冇乜工作经验嘅年轻人嚟讲，又真係好似几好喎。 係㗎，计划呢仲会同雇主同埋培训机构通力合作，开办唔同行业嘅度身订造培训企就业项目，设计配合雇主需要嘅职前培训课程俾学员修读，等佢哋喺入职之前深入了解相关行业，咁入职之后就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啦。 听落唔错喎，可以喺边度知道更加多计划嘅详情啊？ 即刻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同埋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人人有本事，了解更多啦。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和你，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九点十分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有得升啊，升29点，标普500指数咧跌5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3点啊，再睇下港股 ADR 咧全日偏软啊，按比例计算咧跌61点啦，不过咧啊，今日开始好似暂时咧啲排盘都唔系咁差、啊，腾讯就企得翻喺300蚊楼上，咁究竟事情会点发展咧？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下疫情、爱情。究竟疫情和爱情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疫情期间大家多了时间想爱情。 嗯， 疫情期间大家相处呢，其实就有阵时就都会紧密咗嘅。 嗯， 可以呢就 係。点解 呀？因为呢可能我关心你，你关心我，或者喺医务所嗰度都会有好多新嘅爱情故事去到萌芽。 你睇得咩片呀、啊、太多 呀、啊。唔係呀，钟哥，我諗到啦。因为呢疫情呢大家只係靠眼神，知道嘛、嗯、即係睇唔到下半截。咁所以萌生爱情嘅机会系多咗， 睇、嗯、唔到下半次仲点会有爱 情、啊？即系多咗靓仔靓女咯。 哦，系、哦，可能即系遮掩咗啲缺点咁样。 系、哦、啊，我都觉得自己靓仔咗而家。 系啊，唔系、啊、你不嬲都靓仔。但系咧，琴日我同朋友咧都倾开呢一个题目，咁啊话疫情期间咧，咁佢一间超级大公司嘅老板嚟嘅，咁、嗯、啊即系连新加坡啊其他都有嗰啲业务 跨国企业啊。 系啦、啊，咁我话啊，你疫情面对最大咩啊？最大咧系啲人放产假。佢话呢疫情期间呢大家 work from home 啦、 嗯、 亦都 work out from home 啦，即係健身啦，仲有好多嘢原来喺屋企已经制作咗囉。咁呢即係米已成炊呀，咁制作咗好多細路仔出嚟、哦。所以呢佢话近排呢人手不足呢係成日有啲人不断都会放下產假、哦。 因为困住咗喺屋企。咁不如就即係 生育啦。生育啦。 唔系咁如果照咁计咁18年之后呢、那个劳动力系会多咗囉。 咁咪好囉。 咁小朋友。 咁好囉。係呀。 教育局要睇下呢啲数字。 但係 学校点调配。 到时可以拍18年后的终极。唔系告白，终极 B B 啊，终极生仔啊，咁样啊， 咁你哋好正面喎、 啊，我哋系噶。 我今日想讲咧，就系有一个即系香港嘅有一个嘅一啲配对嘅机构咧，就做咗一个调查、 啊， 究竟喺疫情期间对即系谂住拍拖或者拍紧拖嘅人有啲咩影响？ 嗯， 哦，得出嘅结果同你哋谂嘅都几唔同噶、啊。 系 嗱，佢话首先好简单噶。疫情咁大家嘅生活作息已经唔同咗㗎啦，即係可能多啲喺屋企呀，又或者係甚至乎有啲要家居隔离呀，有好多唔同嘅生活上嘅習慣唔同咗啦。咁佢就话啦，咁我话有1.5%呀，都几多下，1.5%嘅情侣呢因为疫情嘅关系而闹分手嘅。咁佢话点解呢？佢话首先原来话因为一个防疫措施而减少咗见面、嗯、大家见少咗，喂，大家都系留喺屋企啊嘛，系咪先？咁、 啊、 所以咧，令到感情难以维系，就占咗46%。 哦，咁又系呢个。 嗱、啊，咁、嗯、另外咧就话，因为喺防疫嘅价值观上边唔一样，所以经常因为呢啲嘢闹交，就占咗32%。咁、 嗯、 呢个就好容易理解啫，即系好简单。有啲人就话要戴口罩，有啲人话唔戴口罩，有啲人要洗手，有啲人唔使洗咁多手。 有啲就话喂，佢跑步唔使戴口罩啦，有啲坚持我跑步我点都要戴口罩。 即系呢啲好少嘅嘢，其实已经系制咗一个拗撬。 其实咧，疫情头段咧，即系我有啲朋友咧、嗯，都真系家嘈屋闭，就系、是、为咗咧删唔删个厕所板落嚟。 嗱，又系啦，系有生活上嘅小点。 因为好即系疫情之前啦，即系 pandemic 之前啦，老实讲，大家有啲男士去完洗手间，未必会冚翻个厕所板落嚟噶嘛。咁、嗯、但系你都知道头段呢疫情爆发嘅时候又话嗰啲厕所渠啊嗰啲嘢啊 气流 唔知点咩气流啊点样揈嚟揈去。 咩螺旋形就冲上去。对啦， 咁总之就係因为单单呢一样嘢呢都够大家呢嘈交嘈几日几夜。 但呢样我就唔帮男士嘅、 嗯。 就算有冇疫情冲厕所嘅时候都应该係冚住个厕所。 卫生啲。 呢个系嘅。 不过呢个都系我哋成长冇教㗎喎。老实讲、嗯、老师即我记得我哋成长嘅学校入面啲厕所全部都唔冚盖 喎。 真噶，你 厕所板烂咗都冇人搞 你。而家去 冇厕所牌， 系啊，你 唔出奇噶。 你而家去商场咧，都唔系个个厕所都冚盖噶，系、 嗯、 啊，即系去商场，即系就算好豪华嗰啲商场，咁、 嗯、 所以呢个究竟会唔会系改变咗大家嘅生活习惯咧？ 嗱、 咁另外仲有一個啦，咁你哋正話都講到話，喂，可能甚至乎話，喂，生 B B 都多咗咁樣。咁呢度咧，都有一啲係同已經係住埋一齊嘅情侶嘅。咁我就話，因為由於經常大家都留家抗疫，容易起爭執，所以分開 相見 都佔咗兩成二咁多嘅。咁所以咧就話呢個都幾嚴重，大家要面對啊。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啦，咁有啲情侶都已經係計劃咗結婚嘅。咁但係由於疫情關係，擺酒都係一個問題，係 啊， 就係啦。佢話有超過一半嘅受訪者咧，就話疫情期間減低結婚意欲，就因為你擺唔擺酒咧，擺酒定擺酒，擺酒定擺酒，諗住擺酒，點知擺唔成酒嘅情況都經常出現啦。咁跟住咧，又會造成另一個問題啦。女方就會懷疑個男方，喂，你咪揾疫情嚟拖延。即是一个藉口啊，喂，明明话结婚，你而家话疫情排唔到手，所以唔结住，系咪想拖啊？ 喂，我想象到一样嘢，就系除咗系即系嗰两位即系新郎新娘之外啦，其实双方嘅父母咧都可能俾咗好多压力，即系有啲就可能喂，你一定要摆个、哦，跟住个男嗰个就话喂，唔系我唔摆啊 ，Auntie 系真系摆唔到啊咁样，咁变咗咧，即系变咗个女朋友咧夹咗喺中间做磨心。 我有啲嚇到咁，係真實故事。 係啊，講兩句都有個真實故事。 但係亦都有好多中間嘅解決方法，譬如話而家我都識好多係，不如唔好擺酒住，註冊先咯。 係啊， 註冊咪唔使咁多人咯。但係你擺酒擺 事在人為啫，我成日覺得呢啲嘢。 有啲咧覺得傳統嘅話咧，就要遵照翻嘅，即係你而家過曬大禮啦，你唔可以拖太耐。點都要咧，就係註冊嘅時候咧，就最好就你點都一個星期之內同我擺埋酒啦。 即係你有陣時候，我分析一下啦，有啲女家都想，即係我嫁女喎，第一次嫁女咁樣。咁梗係要風光啲啦，咁無論點都要做得好，咁咪遲啲做囉咁樣，咁即係有好多呢啲討論啦，不如咁樣講討論啦，咁所以鍾哥呢個研究都好靠譜喎，好穩陣喎。 咁呢個都係一啲即係拍緊拖嘅人面對嘅問題啦。好啦，咁如果冇拍拖嘅單身人士有冇影響咧？ 梗有啦， 即係喺疫情期間有冇影響先？ 有啊！我有個朋友咧 ，single 嘅，佢咧去 speed dating 咧，佢話啲 speed dating 咧都冇以前可以咁多人喺一張台嗰度。 嗱，呢個係其中一個好實際嚟啊！ 你次次都四個人，咁嗱，總之我哋就四個啦。嗱，我見到鐘哥幾靚仔，但我唔夠膽；見到 Barbie 咧好靚女，我又唔夠膽；見到小白咧，即係我亂啦話，你係女仔，樣貌普通啲，我又唔係我杯茶喎。咁最後咧都食白果，次次 speed dating 都係啦，因為你個台只可以四個人啊嘛，咁舊時咧 long table 嘅時候有得十六人啊咁樣，咁你可以即係個個都認識一下嘛。 係嗱，唔係淨係話因為人多人少啊。 而家又戴住口罩，你 speed dating 係十五十六啦。 係啦係啦，你俾張相佢睇，可能喂你係咪 photoshop 咗㗎？係 啦， 做咩你成餐飯都唔 除口罩啊？ 係啦，哇！呢個有排講嘅呢個。 咁但係原來除咗呢一個話，因為譬如你啲配對嘅約會人數少咗之外咧。其實啲人想去參加呢啲約會嘅意欲都低咗，因為佢話喺有六成七嘅受訪者咧表示，即係單身啊，單身嘅六成七受訪者表示咧就話，直頭喺呢一個期間想認識異性嘅意欲都降低咗，冇識住，冇心機啊，要搞咗其他嘢， 樣都睇唔到啦。点交心啫？ 一定系个样嘅， 连份工都真系争少少啦。 系啦， 系啊，仲出去结交朋友， 好多压力噶嘛。 系啊，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唔系话我唔想出，我都想出去识人嘅。咁但系因为个防疫措施又叫我哋唔好出街啊嘛。咁又系我不如放工就要翻屋企。咁甚至乎 work from home 唔使离开屋企。咁所以出去识朋友嘅机率又低咗啦，不如冇识咗啦，冇识住啦。咁但系咁仍然咧都有大約七成嘅受訪者咧就話，我相信疫情之後我係會可以拍到拖嘅，即係都係保持一個樂觀嘅心態。 希望在明天啊， 係啊， 希望在明天啦。不過都係嗰句啊，即係話阿 Barbie 講咩事在人為， 係啊。 咁所以咧疫情期間前後都好啦，所以大家要盡量維係大家嘅關係，一定有辦法嘅嗱。 打个电话嚟神光 Morning Call， 冇错 啊，系。 如果你咧，即系嗰啲拍拖周年啊、结婚周年啊、生仔周年啊嗰啲咧，生日周年即系你个仔生日啦。咁咧有需要庆祝咧，1872388， 冇错， 等紧你打电话， 俾啲诚意，1872388，无论任何方式嘅点唱，都欢迎你嘅。 活木球嘅英文叫做 wood ball。 咁根據意思同埋翻譯除咗香港之外，原來其他地方咧唔係叫做活木球，係叫做木球。好啦，知道就得啦。嗱，活木球其實結合咗咧就係高爾夫球嘅揮杆同埋鬥球嘅推杆原理噶。咁但係活木球嘅波咧就比較上大同埋重，冇高爾夫球可以滿場飛咁唔安全。比起門球只能夠推杆冇辦法揮杆嘅特性咧，佢又得意好多喎。所以佢可以话系集几家之大成嘅，亦都唔限于只银发一族去到玩嘅。另外，佢亦都算系经济实惠、平价嘅消费活动，任何人都可以负担得起，可以话堪称男女老幼嘅休闲运动。你有机会嘅都可以试一试呢个用啤酒樽设计嘅活木球啊！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咁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洪先生。早晨啊，洪生。 早晨啊 ，Mary。我今朝系想点唱俾个女朋友 Connie 嘅，因为啱啱咧就过咗我哋嘅拍拖纪念日啦，就想点唱翻一首歌俾佢听咁样咯。 嗯，系咪有啲特别嘅说话想同佢讲噶？ 都系噶，因为其实同佢拍拖一直以嚟都经历咗好多唔同嘅事情啦，咁当中都有啲系困难啊或者难关都。都一度过啦，咁想同佢讲，未来日子都无论有咩困难都好，都希望继续一起可以拖住手去度过啦。 嗯，咁我亦都祝你哋咧继续幸福快乐啦。洪生想点唱咩歌俾 Connie 听啊？ 我想点唱翻一首《幸福摩天轮》俾你听，因为第一次同佢拍拖纪念日去做我坐摩天轮嘅。 哦，哇，好 sweet 喎！呢个可以一起俯瞰到我哋香港维港景色，系咪啊？ 系啊，冇错。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咁祝你哋继续咁 sweet 啦，希望咧下一次有好消息嘅时候咧，洪生再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啦。 好啊，冇问题啊，唔该晒你啊， 好啦，拜拜， 拜拜。 聚聚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惊险。亲口关系，沿途就算意外脱轨，多得你陪我摇曳，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凝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互拥，仿佛游戏之中忘掉轻重。 三十一， 九点二十六分啊！追踪三十一，小白一齐揾阿畅出嚟倾下偈啦。 早晨啊，畅仔， 早晨畅，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系先睇睇我哋六点半好似有残奥启示录系嘛？ 冇错啊，今日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咁啊下昼六点半残奥启示录，咁啊继续咧介绍下咧喺世界上好多好出色、好知名嘅残疾运动员，听下佢哋嘅一啲嗰啲奋斗故仔，睇下啲咩启示嘅。咁啊，今晚有两位主角啦，就系、是、第一位咧就系、是、英国嘅硬地滚球选手啊史密夫，同埋咧美国轮椅篮球员啊亨特啊。佢哋嘅特别之处咧就系佢哋玩佢哋本行好出色之外咧，原来佢哋喺运动场以外咧都系好积极啦，去到帮助嗰啲同自己有相同遭遇、有患咗嗰啲残疾相同嗰啲情况嘅人咧，帮佢哋带嚟更多嘅机会，等到佢哋咧喺无论运动场上面定系运动场出边，都系有好多嘅发展空间嘅。 哎，好啊，呢、這个，因为佢哋自己本身都已经系一个奇迹噶，即系点样去到引发第二个奇迹咧，就要靠佢哋咧好大动力去到帮忙其他人啊。 冇错，同埋佢哋系过来人啊嘛，佢哋好清楚佢哋需要啲乜嘢，咁所以佢特别出色，特别有动力去做呢件事。 好，咁另外七点半咯噃。 系啦，去到夜晚七点半，咁有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咁主持人常林法师咧继续请嚟嘉宾咧分享下佢哋咧喺遇到困难嘅时候点样克服，睇下点样咧有一个活得自在嘅智慧。咁今晚佢就请到咧。世界上好出色、好知名嘅摄影师夏永康啊，永沙上嚟倾下偈。咁啊，喺摄影界咧，永沙咧就都无人不知呢个名噶啦。咁啊，佢咧曾经系帮阿王家卫导演，即系嗰套《春光乍泄》啊，影剧照就好出名嘅。咁啊，究竟佢喺摄影上面嗰啲创作力点样嚟嘅咧？咁啊，今晚七点半佢会同大家喺节目度分享一下。 哦，呢个中意影相啊，或者中意创作，甚至乎咧喺疫情底下啊，觉得冇乜喘息机会嘅听众啊、观众咧，其实都可以睇。因为睇完之后你就发觉，原来生活咧真系有好多方面嘅。你会明白到啊，原来可能简单一张相，或者喺生活态度方面咧，亦都可以俾大家喺疫情上面得到，真系好似呢个题目。一样深呼吸啊！ 系啊，网络上边仲有一啲叫做摄影禅啦，可以俾大家学习下点样进入一啲即系心灵疗愈嘅境界咧。透过一张相啊，咁啊，今日真系要睇下呢一个啦。好，接住落嚟仲有啲咩睇啊？ 好啦，咁啊，接住去到夜晚八点钟，医生与你啊，咁啊，继续星期二嘅医生与你咧，就有呢个医学人嘅环节，咁啊，介绍下咧本地一啲好有贡献嘅医疗界嘅人物啦。咁啊，今晚嘅主角咧系陈思正医生啊。咁陳思正醫生咧，曾經喺瑪麗醫院咧專責負責做呢個換肝手術，做咗十幾年噶啦，即係佢曾經參與過咧超過1000宗呢個換肝手術。 哇！真係肝臟專家啊，呢啲 冇錯。咁換肝咧，其實係一個好複雜嘅手術嚟嘅，即係好多時喺呢個生死一線之間咧，嗰啲患者咧等嗰啲絲肝等唔到啊，等唔切啦，嗰啲屋企人好心急啊，想捐嗰啲活肝，咁但係點樣權衡輕重咧？即係呢一個決定，即係大家都好多時係聽阿醫生講嘅，咁所以咧。即係點樣抉擇嘅咧？咁啊咁大嘅責任咧，咁啊陳醫生應該受過好多壓力嘅。咁啊佢究竟點樣減壓咧？咁今晚節目都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好，咁另外十點半有健康啲、長命啲。 冇錯啦，健康啲、長命啲，今晚同大家講下咧呢個對抗壓力嘅方法啦。咁啊。即係現代人，我哋你有壓力，我有壓力，人人有壓力㗎啦。咁啊，一爆波就大大鑊㗎啦。咁啊，今晚咧個節目就邀請咗10位咧嚟自唔同行業嘅志願者參加一個真人實驗。咁啊，試過透過一啲冥想啊、做運動啊、接觸大自然等等，睇下係咪真係可以幫佢哋舒緩壓力嗱。呢啲方法聽落人人都知道 work 㗎啦，但係實際上有幾 work 咧？今晚睇下啦。 好，唔該曬，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你当佢系宝还是草？中意唔中意，中意唔中意，有冇听过呢啲口诀呢？你攞住一朵玫瑰花，脑海里边谂住你唔知佢喜唔喜欢自己嘅人，然后掹走第一块花瓣讲中意，掹第二块讲唔中意，第三块又讲翻中意。如是者睇下最后块花瓣究竟系中意还是唔中意，就代表对方喜唔喜欢自己。其实我觉得呢个游戏有啲无聊。首先中唔中意唔系交俾朵花决定，系交俾对方。对方有权中意你，有权唔中意你。你自己亦一样可以选择喜欢还是唔喜欢，冇得强求。昨日在朋友群组或者互联网甚至不同渠道都有朋友告诉我，香港一个角落有一批珍藏玩具被人弃置街头，旁边还有很多人拿着，好像一些哥哥姐姐级的朋友，可能是清洁工或者保安。简单来说，就是在我们一贯的想法里面和玩具扯不上关系的人。单凭一张相，大家第一句留言就是，为什么作为玩具迷这么爱惜的玩具会流落街头受尽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玩具应该是好好收藏，放在储物柜或者是玻璃柜，现在它得不到它应有的尊重。我们不会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为什么玩具会被弃置街头，为什么这些人围住玩具，只是得一张相，我哋冇办法知道前因后果。但系照呢张相，我哋觉得好似错配，呢啲玩具配对唔到攞住呢啲玩具嘅人，就好似 AM 同 FM 完全唔啱 channel。唔系话身份歧视，而系睇到佢哋攞住玩具喺手，并唔系有一份喜悦。而只是纯粹有一份不用付钱就可以拥有的满足。明明不喜欢，为什么又要拿呢？只是因为便宜甚至不用钱，其实不喜欢要来做什么呢？如果只是不用钱你就去拿，得到之后其实你会不会珍惜呢？说那么多做什么呢？只要不用钱我就喜欢咯，有什么不妥？是的是的，我喜欢一样东西别人未必会喜欢，正所谓我当佢是宝，其他人可能当佢是草。你讲咁多嘢，只是因为你自己觉得是宝嘅嘢，你冇办法拥有，而其他人可以拥有你当是宝，佢觉得是草嘅嘢。究竟你是埋怨其他人唔懂得珍惜，还是只是自己妒忌别人可以拥有先？不要妒忌为什么其他人会有，可以拥有其实都要讲求缘分的，只是希望得到的人好好珍惜一些其他人当是宝的东西，给玩具一个爱惜他的主人。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如早春初醒，吹出我的心，将不可再等。含情待放那岁月，哼出了痴心，令人动心。幸福的光阴，它不会偏心。 情愿亦远亦近，将交错一生，情侣爱得更。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喺今日朝头早咧，即系白元浩打俾你嘅环节，我打俾阿芭比啦。 系啊， 芭比同我讲咧，有关于 洗米。 系啦，咁啊，点样可以洗啦？咁样，咁我哋都有提过就系、是、啊，唔同品种嘅米咧，佢有机会洗个方法啊，或者系浸米个形式啊、时间啊，各样嘢咧，都系有出入嘅。 嗯， 系啦，咁啊，大家就慢慢学啦。呢啲我哋都需要慢慢 學，同埋真系要慢慢试。我觉得每个人嘅手势都有啲唔一样。 系噶，咁亦都视乎你想煮嗰个嘅料理系想边一种嘅口感，而去泡制嘅时候咧，你嗰个米嘅处理亦都咧系有少少调节噶。 嗯， 系啦，咁呢个咧就大家都要去慢慢学。咁但系如果你话米，我哋通常香港人咧就会食泰国米啦、大陆米啦，同埋日本米都多嘅。咁点样去到揀几只其中最出名嘅米咧？咁如果喂我真系唔识咁我谂住净系买啲叫做 call 系名牌品种咁样，其实都得嘅。因为名牌品种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品牌啦，所以我哋净系讲嗰个品种。咁如果你话喂泰国嘅，我哋成日都话泰国香米咁样，即系有一种米咧。咁其實佢雖然係同一個檔次，都叫咧就叫做泰國香米，咁茉莉米啊，即係茉莉花香嘅佢有。咁呢一隻嘅米咧，其實我試過即都有品嚐過咧，係好出名嘅呢一隻嘅叫做泰國香米咧。咁呢個名叫 Jasmine Rice。咁佢一煮得香嘅，即係煮即係喺電飯煲煲緊出嚟嘅時候咧， 熱咗之後係咪啊？ 係啦，咁佢煲熟咗嘅時候咧，佢真係有一種咧。好香嘅茉莉花味，呢个系我即系嗰阵时第一次明白到话点解呢一种嘅泰国香米咧会用茉莉 jasmine 呢一个嘅字咧，原来即系不无道理，佢入边嗰个香味真系令到你有一种咧花香嘅感觉。 但系嗅觉上闻到花香啫，咁味道上咧同普通米又有咩分别咧？ 食起上嚟嘅时候咧，其实呢一种嘅米佢都几松透嘅，咁亦都咧有一种黏甜。咁当然佢话黏甜就冇嗰啲，譬如系中国。東北啊，或者日本月光米嗰一種咁嘅黏口啦，但係佢食起上嚟就絕對咧係香嘅。咁如果佢最啱咧就係咩咧？其實可以普通就咁食啦，又或者佢乾透咗之後咧，其實拎佢炒咧，其實都可以好香。因為如果你話炒飯嘅話咧，你用日本米炒咧，或者用中國東北嗰一類米炒咧，其實就冇咁好嘅。係啦，咁啊有啲分別嘅，所以米嘅品種咧，其實亦都需要按照住嗰個料理去選擇嘅。 我咧就唔係好臭米氣，突然間小白咧。咁样讲咧，我即刻喺度谂咧，屋企个米缸咧，仲有冇米喺度？我头先进入咗一个迷思， 最紧要 常 满啊嘛，系咪？ 系啊，最紧要常满啊嘛，即系要买翻啲米翻嚟啊，整满个米缸。不过咧，啲米咧要处理得好咧，我细个婆婆咧教咧，佢话会沤啲虫啊，嗰啲谷藕嗰啲出嚟嘅， 冇错啦。 真系唔知点样搞啦。咁如果你啲虫咧就躝下啦，佢又咬人嘅，但系咧睇落去个观感 唔舒服啊嘛， 好差， 同埋你都唔想话食咗啲蛋白质入去啊。咁其实好简单嘅啫，你买米咧，如果你话屋企唔系话好多人嘅，你其实你唔好买咁大包，就唔好谂住咧，喂佢减价，买多啲喺屋企咁囤住啲米咧，其实就冇乜用嘅。香港买嘢就好方便，落街就 直接食啦。 系啦，咁你买完之后咧，咁其实嗰啲米，如果你买完之后，你亦都可以开咗口啦，因为真空处理，开咗之后咧，正常嘅情况，你知道自己唔系话好快食晒嘅，你谂住喂，即系我摆好耐嘅。咁你就放翻喺十度嘅低温，即系要放雪柜。 系 系啦，咁样嘅话咧，就可以保存到嗰个米会更加好。如果你喂我哋日日都食饭嘅，咁普通米缸咧，其实都应该应付到噶啦。 日日都食饭嘅，我谂翻起琴日，我真系一粒米都冇食过。 系啦， 你系咪啊？ 咁唔 好，我琴日都真系冇食饭。 你食意粉啊？ 系啊， 食下薯条啊， 系啊，米我都好中意食嘅。如果你话我想选择。日本米嘅，咁日本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品種叫月光啦，月光米即係月咧超越嗰個月，超越嗰個月嚇， 係 啦。咁月光米咧，其實本身咧亦都分咗好多唔同嘅分支嘅，因為淨係月光米都有300多品種啊，所以其實而且日本咧好多嘅米咧都係同月光米咧係藤楞藤瓜楞瓜咧係有啲親戚關係嘅，係啦。咁呢個月光米其實亦都咧係出名啦，黏口啦。如果你話整 壽司啊，或者整一啲日本料理嘅時候咧，其實基本上都係要用翻月光米品種咧，其實應該係可以話 即係月光族係咪 啊？ 佢哋係 係啊，好慘㗎，月光族啊， 米就可以食月光米。做就唔好做月光族， 系啦，冇错啦。咁如果你话仲有啲，譬如越南嘅粟米啊，或者印度嘅香米咧，都一样好出名嘅。咁但系其中一种咧，今日都想讲嘅咧，就系、是、其实内地方面嘅米咧都非常之厉害嘅。咁、其中有响水米啦，响水贡米，其实喺以前嘅时候咧，由呢、這个我记得唐朝嘅时候咧、都已经被朝廷啊，嗰阵时嘅朝廷就奉为呢个上品嘅、上品米嘅。咁就算而家呢个年代咧，出名嘅或者系贵价嘅响水米嗰个价格咧，都系可以去到500至1000蚊一斤咁样。咁如果你话再顶级啲嘅，有一种叫做御田胭脂米。咁樣御田胭脂米咧，即係都係內地嘅好出名、非常頂級嘅米。其實佢差唔多一斤可以去到3000至4000蚊一斤。咁係啦，咁 食幾餐嘅啫喎，可能 係啊係啊。 如果多人食飯，好快食完啦。 更加咧就係被奉為呢、這個譬如清朝嘅時候嘅一種朝廷咧，即係皇帝都會食到嘅一種嘅米嚟。咁你望起上嚟有少少粉粉地、紅紅地咁嘅感覺嘅。咁呢啲米、我都係最多都係食響水米嘅啫。係啦，啲咩御田胭脂米咧，我啊暫時未。有口福啊！ 交翻俾皇帝食啦。 系啊， 有生之年希望可以试下。 睇有冇机会掹车边试一次啦。 皇帝米又唔使食，皇帝菜又可以常食。 系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呢个享乐时代咧，对于我嚟讲系一份回忆。咁、可能今日收到个消息之后咧，未必系咁享乐啊。咁有啲失落添啊。咁、但系对于你哋嚟讲咧，可能个距离好遥远啊。咁就一个咧喺我成长阶段，我经常听，亦都即系奉称之为女神嘅一个歌手啊 ，Olivia Newton-John 咧就离开咗我哋啊，即系去已经去咗第二度玩啦咁样。咁啊听到呢个消息，哇、所有回忆翻晒嚟啊！咁但系佢系一个60年代。即係上世紀60年代出道嘅歌手啦，咁對於你哋嚟講，即係一個好遠嘅距離啦。咁但係我成長嘅70年代咧，佢真係紅到爆啊！咁但係咧，如果一路講落去咧，佢有啲做過嘅事情咧，你哋就會覺得嚇、原來就由佢開始㗎咁樣。咁、你哋就會知道，譬如 Olivia Newton-John 佢最初出嚟嘅時候咧，就係一個玉女歌手啊嘛，即係長髮清湯掛面嗰啲，哇靚到爆啊！直頭係嗰陣時即係趨之若慕㗎嘛。咁聽嗰啲歌，譬如嗰隻I Honestly Love You 啊，嗰隻即係攞曬獎嗰啲咁樣，即係直頭係覺得係一個女神級，尤其是佢雙眼咧，好似有攝人嘅魔力咁樣，一睇佢對眼，哇，好厲害！咁但係一個藝人咧，我成日話，如果佢可以喺一個階段攞到一個最好嘅嘢，要佢突破係好難噶嘛。咁啊，佢一出道嘅時候一個玉女，咁如果佢再過幾年之後點樣行呢條路，咁啊真係估佢唔到喎。佢跟住下一次。開始覺得好似都係咁上下嘅時候，佢就同阿專特拉華特John Travolta 拍咗套，你哋一定聽過嘅《油脂》 哦，係啊，經典啊， 經典嗰套音樂電影啊，咁呢套係佢做一個即係完全同玉女兩回事，即係嗰陣時叫做一個有少少似飛女咁樣嘅感覺咧，電咗個攣攣頭髮咁樣，哇！啲人覺得形象相差咁遠嘅，咁但係呢套戲又真係爆曬標喎，即係收到無倫啦， 引領潮流， 引領潮流，大家係著曬嗰啲貼身褲啊，即係好似當時其時嚟講，好似係咪飛女飛仔嗰啲咁樣，但係佢哋當然係好人嚟㗎啦，咁又引發咗另一個潮流，好啦，咁去到70年代嘅時候，去到有一個咁嘅潮流之後又點呢？咁又估佢唔到，去到80年代嘅時候，佢又唱咗另一隻歌。叫做 physical， 呢只歌咧，陣間會聽到一啲咁啊。呢只歌咧，嗰、那個當其時啱出嘅叫做 MV 啊嘛，咁嗰個 MV 裏邊咧，佢就跳 aerobic， 咁大家咧就會就係因為佢開始跳，就掀起咗一個叫做跳 aerobic 嘅熱潮，咁大家就跳啦。咁 aerobic 個裝束咧，大家就變成一個潮流啦。譬如你戴嗰個 headband 啦，譬如你穿嗰對 leg warmer 啦，譬如穿嗰啲好色彩鮮豔嘅 aerobic 嗰啲貼身衫啦，呢啲就全部即係佢帶出嚟嘅潮流。到而家你睇翻，哇，原來佢牽引咗咁多樣嘢出嚟。咁所以咧，即係雖然佢而家去咗第二度繼續可能繼續唱歌、繼續開心啦，但係好多謝佢咁多年嚟咧，喺每一個階段都留低咗一啲咁 漂亮咁好嘅回憶俾我哋。Olivia Newton-John。